晨啊，你哋好啊吓，咁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啊，咁啊，继续咧就系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啦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咁啊，今日亦都咧就系已经嚟到2022年8月31号，哇！你话真系。几咁快咧吓，农历八月五啊，咁啊喺即系八月三十一号嘅时候咧，咁啊你见到今年都系明天就踏入九月啦，九十、十一、十二，得翻四个月咧，又已经要去到呢、這个唔系2022啦，2023啦，飞紧去呢个2023年啦。每一日啊，时间嘅转向咧都非常之快，时间嘅流动啊，即系时间嘅飞逝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吓。咁所以咧，更加咧就要懂得咧，去到好好地善用我哋嘅时间，每一分每一秒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啱噶，即系每一日嘅时间咁样飞逝法嘅话咧，所以我哋有好多嘅工作咧，就一定要除咗系按住我哋自己嘅 schedule 去做之外啦，亦都咧要调整我哋嘅心态。所谓调整嘅心态，即系譬如有阵时候，你喺一件事成功咁样，开心系值得嘅，唔好太开心，太开心啊得意忘形。喺一件事上面，如果你最后咗嘅，堕后咗嗰个进度嘅话，又唔需要太过感触，太过唔忿气。因为咧，好快脆咧，又有啲新嘅挑战俾你。咁只要下一次做翻好咧，咁啊得噶。唔好太过咧，将一啲嘅事情咧放喺同一件事上边，花太多嘅时间、太多嘅焦点喺同一件嘅事情上边。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咧就会迷失咗自己。咁我哋咧要做到更加好嘅，更加享受自己嘅生命咧，最好嘅方法就梗系每一件事都系容易啲吓，去到用呢个心态容易啲处理，取易不取难，咁样我哋嘅工作、我哋嘅生活咧就会变得更加简单。有阵时简单就是美噶，越简单嘅心态咧就容易去到挑战一啲越复杂嘅问题。明白呢个道理嘅话咧，好多事情就好容易迎刃而解嘅咧。 色彩亦有差，这世界看似是羊群，要怎么竞赛？谁人在提示说话？你可否画出将来？流汗也潇洒，流泪也不怕。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 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种子在发芽 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去那归吧能预算期望吗绝地悬崖，你都不要妄自菲薄，从未结果。偶尔吞了一点色彩，引不起注意，其实亦藏其作用。那枯萎着的枝芽，沉默却优雅，无用去比较。Oh, just carry on， 你会盛放于天。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看下归吧能达到期望吗风吹走困惑创伤光线给指引路向听得到千里飞鸟最响如光土里找不到彩色就会将彩虹云雾里参美 聆听，你继续停出路径。So just carry on， 你我就凭出这把海，让我躺下一起各自进化。 咁你林家谦朝头早嘅一首歌曲啊，听紧嘅嘢 Just Carry On。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噶，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咁啊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以及咧系酷热嘅。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经常呼吸不畅顺，或者有时喘气同埋无故咳嗽，千祈不要以为只是感冒或者冷亲啊。以上的情况有机会出现在患有肺阻塞的人身上。肺阻塞是慢性阻塞的肺病，一种没办法治理但是病情就会不断恶化的慢性疾病，而全球的发病率更加持续上升。患者的呼吸系统会经过长期破坏而引致呼吸道阻塞和收窄，令到肺部难以呼出和吸入空气，最后导致缺氧、气喘、咳嗽等等的症状，严重地影响日常生活。肺阻塞的早期没什么明显的症状，即使出现了一些轻微症状，好像是呼吸急促、气喘和咳嗽等等，患者很多时都只会以为自己是感冒。肺阻塞通常都会和其他疾病共存，好像是心血管疾病，又或者是恶性肿瘤等等。而根据一项研究指出，一旦罹患肺阻塞，因为心脏病而引发猝死的几率更加会提高2至3倍，情况非常之严重啊。日本有一位呼吸科的专家就说了，要判断自己有没有罹患肺阻塞的可能性，首先可以试下坐在张凳上，然后尽量吸入最多的空气，跟住捻住个鼻，用最快的速度将肺入面的空气全部逼出来。这位教授就说了，如果吐气的时间超过10秒，就很有可能患有肺阻塞了。其实亦都有方法可以令到自己的身体比较少机会患上肺阻塞的问题的。例如每一日都坚持吃番茄或者水果，尤其是苹果和香蕉的人，有研究报告就说，比起每日都吃不到一份水果的人，肺功能的退化比一般人竟然可以慢出80%，而且用力呼气的气量亦都会较少下降。就算是曾经吸烟的人士，在戒烟之后开始进食以上的食物，亦都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肺功能。正所谓病向浅中医，若然真的觉得不舒服的话，当然要尽快求医啦。不过除此之外，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作息都是一样咁重要的。想要健康的人生，每天擘大眼都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就要好好咁样注意健康，保重身体啦。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

咁啊，隔篱屋咧，喺夜晚嘅时间咧，啊，可以点着呢一个嘅蜡烛，不过啲光咧就唔够照到去佢屋企，有啲似凿壁偷光咁嘅原因啊。好啦，康恒咧就将呢一个墙壁啊凿咗个窿啦。呢、这个就大家都听过啦，咁但系后来咧，阿竟然间呢个大户人家咧，知道咗佢凿咗个窿，跟住就问佢啦，点解你要咁做啊？于是乎佢就话我真系想读书，啊佢哋谂咗一个方法去到解决嘅，咁啊直头最后尾咧，隔篱嗰个大户人家请咗佢做呢一个嘅工人，因为康恒原来开出咗个条件，佢就话到其实咧，除咗光之外咧。你屋企有好多唔同嘅经典嘅书籍啦，兵法书啊，或者咧就系一啲传统嘅一啲书艺，佢都好想咧去到阅读。佢就竟然间咧同呢个大户人家讲：啊，不如咁啊，我去你屋企打工，但系咧我唔收钱，不过条件就系你要俾我读晒你屋企所有嘅书。呢个主人听到之后啦，佢都非常之感叹啊！佢真系觉得原来呢个世界上有咁多好学嘅人。於是乎佢就梗係會同佢講，嗱，不如咁啦，我提供蠟燭俾你，而且你仲可以喺我屋企嘅書閣嗰度自己攞啲書出嚟。最後當然呢一個康恒就不負所望啊，佢就真係成為咗一位大嘅學問家。你又會唔會有一個追求學問或者追求自己夢想嘅心係非常之切意，係可以切意到咧感動得到其他人嘅呢？ 接通我吗？信息到吗？我声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声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全流将信息等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痛塞到了，全来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当天光最合路程，放假已不易事，七天不够用，但我未会习惯他投资。最短一切这旅程，习惯不合乎，是我不够好，就尽心我细致这过程。这夜每次算是想努力改掉添，让我参战讲说话清晰点动作心跳电，这个言出到是会再反思。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正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愿记探测到了，全头将这新鲜感证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痛塞到了，全头将这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be like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ords mean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应该可以是最美，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投资，不可改变坏事情，少少可制止，而但方面至少为个富士士。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正线冲击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正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愿记探索到了，全流将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 昨天半钟之前揾你呢首歌嘅话，主持严明熙嘅《盐》啊。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有联播时段啦。白元豪嘅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六点半之后再见。

又是一个压力的，即是个成绩来的嘛。咁所以每一个阶段都一定会有压力的，因为紧张。 哎呀是喎、紧张果农那些就真的变成压力，咁负面喎那些就。 但是呢，压力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原动力来的。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所以看看你怎样去摆位的啫。咁以前如果你唔识得去处理嗰种压力，咁嗰种压力就会变成负面情绪啦，你会发脾气啦， 系啊， 你会猛忍啦，更加令到件事做得唔好啦， 系， 咁呢个咧就系唔好啦，而家最 worst 嘅就系、是，即系最差嘅就系、是，你嘅压力变成一种脾气，呢种脾气咧，你发咗出嚟之后，你就会令到身边所有嘅人都受苦啊，咁跟住咧。件事冇做好到喎，呢、這个又系最麻烦啊！ 系啦，同埋有阵时咧，啲脾气差咧，即系有啲人就好理性嘅，佢未必会喺工作嘅伙伴嗰度咧发脾气，但可能屈埋之后咧，就喺身边嘅人嗰度发咗呢个脾气。 啊，好多时都系咁添。 系啊， 好多时都系咁添。嗱，咁你除咗听见有啲，即系用翻导演为例啊、有啲导演好中意喺现场闹人噶嘛。 吓、 咁其实咧。是一种脾气，即是一种压力的舒缓，但是有没有想过他那个脾气令到其他人就会很辛苦、又会未必做到东 西、 家企人永远就是重灾区来的。 哎呀，这么紧要用重灾区来形容啊。 是啊，你有些什么事你回到家你自然即可能在外面忍埋你回到家就一下拱出来呢、那你就令到身边人受苦咯。 哎呀，这个真的最不好啊其实。 是啊，好容易变成家庭问题噶嘛。 哎呀，真系阴公呢个，即系要谂下办法点样去消除一下呢啲问题先得。 但系如果你话喂，冇压力得唔得啊？咁 唔得啦，有可 又唔得噶嘛。即系冇压力，你可能个人咧会太过悠闲， 懒散啊个人， 懒散冇咗一个上进嘅心咁样，又唔得。 系， 所以咧，适当地要有，但系更加需要嘅咧就系你点样去面对同埋转化呢种嘅嘢咯， 点样可以令到一个人咧喜欢接受挑战？即系其实有好多人咧，佢哋都系觉得，哎，我唔想，我情愿懒惰懒一世，有挑战咧，搵人搞咗佢算啦。有真系有呢啲人嘅、其实 某种程度上咧，我觉得有啲系天生嘅， 吓、 即系有啲人系一生出嚟佢就喜欢去尝试新事物， 吓、 系中意冒险，有呢种嘅力量嘅， 吓、 有啲真係唔得㗎喎。 係啊。 係啊。 有冇辦法 push 佢哋呢？ 有。先天固然之我覺得先天固然之有影響啦。 嗯。 後天第一個令到個小朋友可以有呢一個力量嘅就係父母囉。 嗯。 因為你第一個你教父母即係個第一個小朋友性格嘅形成就係由家庭開始㗎嘛。咁睇你係邊個湊大嘅啫。如果你話爸爸媽媽爸爸媽媽囉。如果是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咪就係佢哋囉。甚至乎有啲可能係而家係一啲屋企嘅姐姐嘅。咁、可能就屋企嘅姐姐睇下你真係點睇。 哎呀，咁有陣時屋企姐姐可能教咗佢點樣有咩偷懶喎、 啊。嗱亦都有可能教佢點樣勤力嘅。 啊係啦，走遮面得唔得，教佢走遮面得唔得。 係呢、這個永遠唔知道嘛。所以我成日都話作為父母，如果你緊張自己嘅細路自己教啊。因為呢你咁辛苦懷胎十月都生佢出嚟咯， 系咯，同埋對一世噶嘛，系咪？屋企姐姐對你幾年嘅啫嘛，你嗰個先係對一世啊嘛，係咪先？ 係啊，咁所以大家嚇俾心機教到自己屋企小朋友，同埋大個咗之後，你自己都要學點樣去處理呢啲情緒嘅。 係啊，係啊，哎呀，好喎、啊，好啱我聽啊呢啲説話，而家要教好個細路，跟住又要處理好自己情緒啊。 係啊，係啊， 好啦，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好，一陣見，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而家 在天气都热啦，咁今日都28度，咁晨光百科咧，咁同大家讲下，如果你系谂住喺周末或者你本身咧啊放假系会喺星期一至五嘅时候都中意玩一下一啲水上游戏嘅话咧啊，咁可能今日呢一个题目咧就啱你。其实水上活动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有啲真系可以咧非常之烧到你嘅卡路里嘅，咁但系佢哋点样嘅运动系比较上啱你自己嘅身形啊，或者啱你自己想达到嘅效果咧咁样。可以分析一下，例如先讲游水啦，游水真系比较上咧系方便快捷噶啦，咁啊又除咗咧游水啊，除咗即系可以玩水之外啦，亦都可以咧就可以减轻到啊，即系喺因为水入边咧减轻到呢个膝头哥嘅负担，能够帮助唔少痛症嘅患者可以放松噶。只要游水一个钟以自由式去到计咧，就可以燃烧397至到700个卡路里左右。咁啊，记得最好咧就系游水啦。咁啊，梗系要用一个正确嘅姿势去到游水啦，最简单噶啦。好，游水之外咧，好多人中意冲浪嘅，唔少人中意冲浪。咁啊，其中咧例如大浪湾等等嘅地方咧，亦都好受欢迎啊。不过原来冲浪亦都系一个咧非常之有效减脂嘅运动，因为喺呢、这个叫做冲浪板上边，咁啊玩嘅朋友咧系要全身用力噶、哦，加上双脚好似扎马咁样保持住平衡，喺呢个动作一个钟头之内可以燃烧咧接近360个嘅卡路里噶。另外近年咧 ，wakeboard 亦都成为咗唔少香港人嘅心头好啊吓。咁啊，呢一个运动咧同冲浪嘅原理大致相同，咁啊都系利用腰力同埋下半身去到平衡，加上背部嘅力量去到维持自己身体要挺直，全身需要用力，除咗燃烧之外，更加可以训练到你嘅肌肉添啊！唔少地方都有得玩嘅，咁大家可以自己上网玩一玩，咁啊睇下你会唔会中意跟住架艇啊，拎住条绳，呜呜呜咁啊，去到呢一个叫做wakeboard 咧，由呢个艇仔做出嚟嘅浪，俾你弹下弹下都开心。独木舟咧，其实就相对嚟讲比较上少人玩，不过我亦都见到咧越嚟越多人喜欢呢一个嘅运动啊。咁啊，相信都系由于咧玩嘅朋友需要喺独木舟上面不断系咁撑，系咁撑啊撑，撑啊撑。其实每个钟头真系睇你撑得几快，可以燃烧嘅卡路里300至500，其实都相当多啊。另外咧就要数埋浮潜啦。浮潜咧呢个运动其实都相当之多人中意。咁啊，无论喺日本啊，定还是譬如澳洲，哇！一谂到喺澳洲，譬如大堡礁啊嗰啲地方嘅潜水啦，不浮潜喺泰国咁又有，咁啊大家都好中意嘅。不过睇下呢一个嘅叫水底世界，原来对于你嘅减肥嘅功效亦都相当之显著噶噃。实际上佢系需要利用全身嘅肌肉咧，去到控制浮潜嘅方向。每一小时咧，亦都系可以燃烧300至500个嘅卡路里嘅。咁啊，睇下你中意边一种嘅水上运动。夏天去水上运动的而且确咧就可以帮助消暑嘅。咁啊，再加上啦，天文台都话俾我哋知道，即系近呢九天嘅天气啊，其实咧亦都算得上系唔错啦。虽然今日咧有几阵骤雨，同埋有呢一个嘅雷暴，咁啊，但系去到咧，其实今个星期五啊，星期五都有少少雨嘅。星期五、六日咧，同埋星期一啊，呢几日咧连续几日啊，四日嘅时间咧都系几适合咧就系做运动嘅，同埋就特别做一啲水上嘅运动。咁啊，睇下你自己中意边一种啦吓。咁啊，特别星期六、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更加会带大个太阳喺度照住我哋嘅。咁啊，气温高嘅时候更加会去到34度啊吓。咁啊，所以咧星期六日又系一啲户外活动嘅叫做非常之热门嘅天气同埋温度啦。咁大家睇下中意嘅时候咧，都要准备定你嘅泳裤同埋你嘅泳装。再睇埋天气方面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咁啊天气炎热，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2度噶，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咁啊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同埋酷热。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啦。 要分裂，海誓要分裂，光誓要阴，干誓要湿，狠誓要冲。多一寸掌纹，多一只经纹， 不需要自知，需要四一，需要二。觉得故意很需要分离，很需要分离，这决定出意更好的时光，更好的时光。多一个心，多一个心，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可自知？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层，一步步，觉得更易。 经常找来这首歌曲啊，泳儿的十八度半的，咁啊，出边二十八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头先同阿钟哥倾电话的时候咧，都听到好多，系、哎、啊，如果有压力的时候咧，咁啊，有阵时真系好容易咧就唔觉意发咗喺自己嘅屋企人身上边，咁就唔好啦。咁如果你话喂喺工作方面的而且确咧系有压力嘅，咁点算啊？咁啊啱啦。咁啊，逢星期三朝头早职场 QL 系列啦 ，Circle 都会同你讲佢点样减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啊，我哋咧就透过电话都揾到我哋嘅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啊喺度。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小白。 晨早流流咧都要打电话俾你打扰你，就系因为知道你有好多法宝咧，帮我哋嘅听众咧就系减下压，系嘛？ 咁咧我都想喺度推介一下咧，其实有阵时我哋会有啲嘢会担心嘅， 嗯， 我会同大家讲咧就唔一定要逃避佢嘅。 哦，系。 系啊，有啲人可能话，压力、哦，我会唔会要弹走啊？即系我唔想啊，或者抑压住自己一啲负面嘅情绪。 嗯。 咁我都成日讲就话，其实我哋唔系要抑压佢。 嗯。 或者有阵时，如果你抑压咧，好似个气球咁啊嘛。 嗯。 咁你连住佢，咪会仲辛苦啦。 系。 咁不如我哋就放一个 break 啦。 嗯。 這個 break 呢就叫做 worry break， 哦， 即是你為住你擔心的東西不如就直情招呼一下它， 擔心的一個休息片刻，啊， 是啦。咁我們之前就有叫身邊的朋友啦、聽眾啦，都放一個 break 的， 嗯， tea break 啦， 嗯，是啊tea break 啊，幾時都要放啊，是不是？ 每一日三點三都要放一個 tea break 啦，是啊，泊車的時候要拉 hand break 啊，是不 是？你又對我好緊要啊這個。但是呢，原來如果真的有需要的，甚至乎我覺得最近的情況就是每一日都放一個 break， 放一個 worry break 其實是 OK 的， 嗯， 容許自己給十五至二十分钟啦，啊，去将你自己做緊嘅嘢放低先， 嗯嗯， 而係专注地去为住你担心嘅嘢去思想一下，去諗一下。 哦哦，即係直头呢，你嗰个方法呢係面对佢。 但係呢，即你头先讲嘅情况就话，如果你係可以即係俾自己去褪一步唞一唞呢， 嗯， 都好啊。但我见到身边有一啲嘅人呢，佢哋係不能自拔呢，佢知道要咁做，但係佢都仍然要不断睇住。咁其实佢知道自己其实压力好大，就某程度上可能你一日24小时你用咗好多好多个钟 去關注呢件事，其實你嗰個情緒壓力都幾緊張嘅。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咁不如呢個 worry break 就係你放低曬你手上面嘅嘢先啦。 係， 直情將15至20分鐘去面對你自己覺得想關注嘅事，你擔心嘅事，直情係去好好去整理一下。呢件係咩事嚟嘅呢？我自己分開咗三個情況嘅。第一就係話係咩嚟嘅呢、可能每個人擔心都唔同㗎嘛。 你就係反思喎，你不斷問自己問題，我擔心啲乜嘢呢？咁我個前景點 咧？ 了解件事， 系啦，了解件事呢个第一步啦。第二步，我个 feeling 啊，我个感觉系乜嘢咧？ 吓， 即整理一下自己，其实嗰个情绪而家系喺度复杂紧啊，系即系混乱紧啲乜嘢咧？因为个身体状况可能净系话俾你听，你会有失眠、有胃痛、有唔妥当咁样。咁、但系其实可能你整理一下自己思绪嘅时候，都可以帮助自己去想一想，咦，其实我在个感受上面其实是什么呢？之前其实我们都有分享过，不过呢今次就即是直情我们叫做一个即是 worry break 的时候呢、你担心的什么事情，你的情绪反应，你现在出现的什么状况， 是是，那我们 就可以处理。这个是第二步。 哦，明白明白。 那第三步呢，我就会觉得啊，那我可以怎么做呢？即是因为亦都接受自己能力都有限嘅，有陣時我哋都唔係話能夠可以即係聖人咁樣，即係所有嘢我哋都幫到手。但係反而去諗下，咦？咁如果喺我嘅能力範圍，我嘅資源有嘅，我可以做啲乜嘢啊？為住呢件事。咁我相信咧，你係嗰個心情上面咧，會有得到一啲舒緩嘅。但係都唔能夠完全地，因為有啲嘢都唔係我哋可以控制，我哋可以處理得到咯。 起碼感覺咧就唔會好似仲係喺即係五里雲霧入邊啊！你撥開咗少少啊，開始見嘅前路多咗，個感覺舒服咗咁樣。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咁仲有冇其他步驟又令到我哋可以舒服啲咧？ 每一日你有15至20分鐘啦，咁但系咧，其实为令到自己可以放松咧，其实之前我哋都好讲咗好多噶啦，不过我又想 summarize 再提下大家啦。 好， 好嘢唔怕讲得多。 当然， 第一系啦，就系做运动。不过咧，做运动有一样嘢好咧，就系我突然间谂起就 natural high 啊，即系做运动嘅时候会令到自己咧个人嘅情绪咧都可以 high 一啲， 高涨啲啊。 高上一啲嘅，譬如小白会行山啦、我又即系会有时会跑下步啦，甚至乎有啲人会去跳舞啊，甚至乎大笑啊。我哋话最紧要有一样咩，就是、安多芬 系啊， 可以帮到我哋啊嘛。咁跟住咧就系、是、之前有教过大家猫狗啦，得闲可以去探下啲猫狗，同佢哋玩下啦， 10分鐘都就 系啦，有个快乐嘅荷尔蒙啦。咁跟住咧就系、是、之前有讲过做瑜伽啦，甚至乎咧有冇听过颂钵啊？咚咁样咧，咁你听下呢啲，听到嗰啲声音咧，之前有一个导师咧都介绍过，就有叫声音 SPA。 系， 我谂你都可以即系做下呢啲嘅放松嘅项目咧，都令到自己可以寻找多啲快乐嘅。咁另外咧，我最近就睇书。咁我睇咩书咧？我都会睇一啲爱情小品。 你会睇爱情小品嘅咩？ 咁另外咧，就之前未有介绍过咧，叫啲人我叫大家咧可以睇下啲 B B 啊，即系动物啊嘅片啦、可以即系放松一下。最近我都喺一啲社交平台咧追紧一个咧荷兰嘅摄影师啊，佢叫阿迪。咁咧就佢嗰啲相咧真系好治愈噶，咁咧我都可以建議即係各位聽眾啦、小白啦，咁都可以去喺啲 media 嗰度揾下呢啲相片，令到自己可以即係有10分鐘都好啦，睇下呢啲。 係，咁可以按照住自己嘅性格啦，或者係中意嘅嘢，咁啊揾多啲咧，令到自己可以治愈嘅嘢，咁啊 動靜都有啊， 動靜都有 啦，任揀。 係啦，我覺得貓貓狗狗啊，或者 B B 啊，甚至乎大自然咧，呢啲都係最簡單、最直接啊，令到我哋可以 攞到快樂噶 啦。冇錯啦，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呢啲嘅方法啦。咁最緊要就好似 Circle 所講啦，就係、是首先面對咗我哋自己嘅問題先，問下自己啊，我到底擔心啲乜嘢呢？然後問下一啲身邊嘅人攞到你嘅意見咧，咁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開始啦，面對壓力嘅開始啦。好，今日朝早唔該曬 Circle， 拜拜。 唔該曬，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呈报多319宗阳性个案，七间学校有班别要停课一星期。当局预料开学之后个案会继续上升，但师生翻学前要做快测，相信可以阻止学校的传播风险。医管局话，而家有2500几名患者留院，八成人年纪较大，呼吁市民唔好轻视呢一轮疫情，尤其系较年长或者年幼人士。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同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想提提大家要战胜新冠肺炎就快点去接种新冠疫苗啦。这个是令香港最终能够重返正常生活的方法，快点打疫苗啦，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努力啊，向太阳奔跑啦，加油啊，香港的足球小将，一起支持我们的年轻足球员，认识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每一个球会，电视节目我们的超青联，深入介绍各队阵容、组军方向、专业培训以及各队幕后功臣。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一起撑香港新一代足球员，撑我们的超青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世界。 不知会不会落雨呢？ 我怎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早嘅时间嚟到7:08啦吓，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会唔会塞车咧？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我都会帮听众问佢。今日嘅佢咧就系 Didi 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照呢、這个我成日喺度谂啊，嗰啲即系原机啊。 嗯。 天气同呢个嘅交通路面嘅情况嗰、那个连结、那个挂钩， 今日天氣其實即係朝頭早嘅時候都尚算係唔錯啊， 冇落雨啦， 係啦，又冇落雨啊，咁啊，照道理嚟講，應該交通方面都幾好啊。 你道理係啱嘅，其實基本上咧，落雨係真係多啲意外嘅。咁但係當然啦，有時陽光普照咧，都會好多意外啦。但係比例上嚟講啦，我哋用正常嘅比例咧做完啱啱先，咁啊，永遠都會有啲嘢偏差 咁當然係啦。 咁正常比例落雨真係多好多意外嘅。咁啊，好彩暫時一刻未有落雨啦。咁所以路面咧都係非常之好㗎。咁啊，隧道全部都正常啦。咁都係恒常嗰個樽頸位啦，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嗰段咧就車多少少啫。咁繼續同大家講翻啦，咁啊架爆水管啊同急收咧需要封路嘅喺港島區黃竹坑道咁啊受爆水管影響，黃竹坑道去南豐道方向近住國亮雄醫院啦快線咧都係封閉嘅。咁另外依一個童子街啊，仲係水管急收啦，童子街介乎禮石樓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啦，仍然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咁啊，交通消息就係咁多。 哦，咁啊都系啲简单嘢嚟嘅啫，咁啊爆水管都系呢个又冇办法嘅，咁唔紧要，咁啊快啲整翻好咁啊得噶啦吓。 冇错，咁啊小朋友想讲啦，听日开学啦， 系啊， 系咪 阿 仔都开学啦？ 阿仔都开学啦， 系啊，系咪好紧张咧？ 都 唔会啊，因为唔系小一第一日翻嘛。 系啊，我嘅心情又唔系话特别紧张嘅， 咁通常都系咧做父母咧，嗱幼稚园第一日咧 K 温会好紧张，小学第一日同中学嘅第一日咧会好紧张，其他时间咧就唔紧张。 咁啊，升二年班咁都 OK 啊，因为我阿仔间学校咧，其实佢都原班同学升翻上去嘅，即系我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就 系 打散噶嘛， 系啊， 即系例如系啦一 A 咁样，跟住你上到去二 B 咁样啦，跟住你就发觉咧。哦，啲同學仔咧，有啲係同之前一樣嘅，有啲就唔同嘅。咁你中學都係咁啊，係咪先？係 啊。 咁大學更加打到散曬啦，咁樣。 冇錯，打到散曬。 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佢個適應都應該幾容易，因為啲同學仔都係嗰一班， 都係原班人馬嘛。 都係原班人馬，咁但係又識唔到其他隔離班嗰啲咯。 啲都冇所謂嘅，一班咁多人，你識曬其實都好犀利噶啦。 係啊，識到啲之餘咧，仲要係 friend 咗嘅話咧，更加難得，係咪？特別而家疫情啊。其实佢可能上年即系一年班翻落嘅时候，佢都唔系 好少时间翻啊， 系啊，但系半日啦，咁而家都系半日先啦，系咪先？咁另外就系啲同学仔咧，就算笑都见唔到， 系啊，所以希望继续面授课，我都觉得。 我就希望即系直头除埋个口罩啦，呢个 系啊，大家嘅期望啦，都系期待啦。咁但系咧嗱，头先我讲啦，听日九月一号开学啦，咁啊再同大家讲翻咧，之前咧我记得咧我讲过咧，有啲巴士咧系需要暂停嘅，特别班次，记唔记得啊？ 记得啊，记得啦。 系啦，嗰十条嘅巴士咧就系暂停到8月31号啦，听日开始咧就恢复翻啦，咁都同大家讲声噶。 好啊。 咁因为咧有啲系新学子嘛，唔系日日都企喺个巴士站度，唔知有特别班次啊嘛。 系啦，咁啊可能有啲家长谂住听日咧，我就可以利用到呢啲特別班次，咁啊送仔仔翻學喎。 冇錯，啲啱啱升小一啊，或者係中一嗰啲自己帶嘅話咧，咁你留意啦。話呢啲特別巴士真係好正嘅，直飛嘅， 直飛哇、 啊，又可以避過好多站。 分咗兩個字啊！ 我都同你講過，我屋企樓下嗰行，哇，行西隧仲快過搭港鐵啊！787個字就到灣仔啦。 哇！ 係啊，所以啲特別班次咧，真係。不可以錯過，我覺得咁啊，同提一提大家啦。嗱，三號 D 就由觀塘嘅裕民坊去慈雲山啦。三號 M， 我又再講翻 Mada 嗰啲好唔好啫？ 好啊，好啊。 因為就 M 啊 N 啊 C 啊 D 啊，其實根本聽唔到，我覺得。 係 Mada。 係啦，三號就David 啦嚇，咁就頭先講咗觀塘裕民坊去慈雲山啦。三號 Mada 咧就係彩雲去慈雲山。五號 C 就 cat 啦嚇，就係依一個尖沙咀碼頭啦，去到冠華里。咁另外13號 Mada 咧就係將軍澳嘅寶達村，去翻觀塘嘅港鐵站。14號 D 就喺油塘啦，14號嘅 David 就是油塘，跟住就來往彩虹啦。就咁17號咧就係九龍灣港鐵站去翻愛民村。咁另外啦，23號啦，依一個特別班咧就係由順天去到觀塘碼頭。28號 SS for Sugar 啦，觀塘嘅裕民坊去翻樂華啦。214又係將軍澳嘅寶達村去翻長沙灣嘅金泉街。214 Peter。就安秀道就去翻長沙灣嘅，咁大家大留意翻啦，呢十條嘅特別巴士線啦，聽日咧就會重開啦。咁如果你咁啱係呢個學校附近嘅，咁你可以啊睇下個線路啱唔啱啦，慳好多時間嘅。 除咗就係話翻學嘅朋友啦，咁啊以啲翻工嘅朋友咧，都會覺得， 多翻条路线，可能原本咧有啲位置咧需要行多两步嘅， 系 今日而家直头可以坐车啦。 唔系行多两步嘅问题添，直情系快好多添。其实都系噶，唔净止话影响翻学嘅，其实都有人翻工噶嘛。 系啊， 咁但系巴士计计算过，诶、哎，梗系多啲学生好啲啦，系咪先？明白嘅， 都好紧要。即系如果你突然间咁多同学仔翻学嘅话咧、哦，令到本身嘅承载个路线即系有饱和嘅情况咧，都唔理想啊，系咪先？ 你讲得啱啊，分流好紧要。哇，起码话一架巴士可以坐到咁多人，你起码可以疏导好多人群啦。 系啊， 讲得啱。 冇错，咁啊，听日朝头早更加要黐住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啦。 冇错，我睇下话俾大家听啦，边度比较多车啊？咁样最好就顺顺利利啦 吓。咁梗系啦。 咁另外咧，再提一提大家啦啊。中意踩单车朋友真系要记住。 诶、哎，我中意、啊， 你中意啊？ 我都中意踩单车噶。 咁、啊、你但系而家多唔多踩咧？ 而家就 少啲啦， 几样唔系嘅，唔系忙嘅问题，即系踩单车啦，行山又有啦，咁样。 即系自己有部单车噶嘛？ 我自己有噶， 系咯、啊，因为你地方大可以摆到咯。 我都系接嘅咋， 接都有位俾你摆啊，大佬，接都唔细啊。 而家有好多人咧会将个露台咧、就咁喺埲墙嗰度钉住。 我屋企冇露台嘅小白，你有啊嘛？你继续啊。 我个露台真系好细，嗰啲三尺乘三尺嗰啲嚟嘅啫。 哦，咁笑啊！好多人都恨嘅，三尺乘三尺，两尺乘两尺都冇啊。 两尺两尺都冇，系嘅系嘅。 咁啊，讲翻啦，嗱，而家咧元朗咧好犀利啊，警方咧就系执法行动啦，喺元朗啊、天水围啊、八乡一带咧。因为佢琴日连续三日咧，28至30号咧，喺区内咧就进行呢一个单车安全执法行动啊。咁、主要咧都系针对咧都系单车有关呢啲嘅违法嘅罪行啦，冇、遵从呢个交通灯号啦、交通标志啦、路面标记嘅相关规例啦，同埋喺呢一样嘢就系最唔好啊，喺行人路上面踩单车。 哦，咁如果你话唔系净系话，即系当然今次警方执法就系喺嗰个区份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全港都有呢个问题噶啦，有阵时单车咧会借啲椅借啲椅踩上行人路， 系啊， 呢、這个就我都屡见啦吓， 系咪啊？所以就是啊、所以佢哋都话都发咗差唔多成100张告票噶，咁啊，同埋鲁莽啊、不小心驾驶啊、踩单车呢啲咁嘅严重规例嘅违例嘅事件啦。咁、其实提一提大家啦，嗱，虽然佢话前几日28号至30号咧咪三日前嘅、 啊， 但我睇翻啲只资料咧、 啊， 原来咧佢七月份又系啦，不停咁样去打击呢啲违例 嘅单车。暑假嗰阵时啊嘛， 系啊，七月份都好多，将军澳啦。同埋新界北啦，唔淨止係你唔好以為淨喺新界區啊，將軍澳都有噶，周圍都會係捉呢啲違法嘅單車啦，即係去踩唔應該咁樣做啊！哇，你唔遵從交通燈號，我記得咧啊，突然之間諗起啊、我嗰日咧就係坐緊架小巴嘅，咁、個小巴咧就喺一路揸又喺度鬧啊，話架單車咧有冇搞錯，行正中間喎， 哇！ 佢都行翻側邊啊嘛， 係啊，行側邊啊 嘛，所以嗰個揸車嘅司機咧好燥喎，見到佢 條路係大家噶嘛， 係啊，佢要行行得嘛，單車行正中間。有冇搞错啊？咁样，其实我都觉得唔啱啊！你行埋一边先，你唔好阻住啲交通啊！ 同埋有阵时候我都会见到啲情况，就系头先阿 Dilly 都话咧，单车会踩上行人路嘛， 系， 即系踩单车嘅人好容易有一个嘅心态系点咧？就系、是、佢为咗快啊， 系， 咁于是乎佢我当嘅正常都系踩翻单车径啦，咁、但系有阵时啲位置佢又唔想上上落呢一个嘅隧道啊，你知好多隧道噶嘛，都系俾单车用嘅， 系， 跟住佢嗰刻咧，佢就会突然间咦踩翻上呢个行人路，借啲咧就喺度乱咁。过马路啊，同埋有阵时咧，就唔 系 好睇灯号啊， 为咗、所以就系唔遵从 如果行人嘅绿灯咧，佢就踩上去啦，咁啊又想快啦。但系嗰阵时车嘅绿灯咧，佢又嗰刻佢又当咗自己嘅车， 即系随佢自己 啊， 随佢自己谂， 随佢自己嘅心意去到改变咧，呢啲行为就唔得啦。咁啊遵照翻呢个即系信号啊，同埋自己踩紧单车嘅时候，如果你单车咁，当然有阵时无可厚非，可能会上到行人路嘅、一上行人路就推翻架单车啦。系啦，就唔好踩啦。咁你有阵时有啲路，你真系喺行人路都冇办法噶嘛，咁咪落车推翻个单车咯。 即系遵从翻呢个规律啦。所以你要记住啊，而家咧警方咧好犀利，安全执法行动，即系会执法行动啦。因为觉得、太多违例嘅单车咧系违规咯。咁但系都几好喎，现场咧系派发咗咧都几百张嘅宣传单张，我反而觉得都几好。点、解派宣传单张咧？俾你知道警方系好重视呢啲咁样嘅违例嘅单车。 同埋咪就系罚你啊嘛，我话俾你听应该点做啊嘛。 嗱，好似小朋友咁样，你唔好系咪都罚我先，你话都。听先，如果话咗俾听我犯咧，咁就抵死。 诶、系啦，你讲得啱，即系我小朋友如果曳嘅话咧，我冇教过佢嘅，我会话翻俾佢听。原来你咁样做系唔啱嘅， 但如果佢再犯咗，咁你就真係要罰啦。 要講清講錯， 要講清講錯， 即係你要話俾人聽點解錯啦。同埋可能其實我唔睇報紙，我唔知道啊。原來哇，單車係咁多規矩喎。 係啊， 我從來冇諗過喺個單車原來喺行人路度咧會俾警察抄牌咁樣講啦，會罰則嘅。 係啊， 咁原來而家咧，大家要記住啦，警方咧真係已經係強烈做呢個執法行動，就係唔希望咧再有呢啲咁嘅違例嘅交通嘅事項咯，啲單車。咁所以我覺得係啱咯， 啱啊！ 啊，佢唔淨止話係罰嘅，亦都派傳單，你哋都用 教育翻大家， 係啦，用隻眼去望一望，其實教育好緊要啊， 係 係咪啊？所以人一定要接受教育。 我禮拜六日喺屋企附近都見，其實都好多警方執法，即係喺個單車徑嗰度位置。咁 西貢附近啊， 西貢啊，大埔啊，都有好多噶。咁所以如果踩單車咧，你想享受呢個踩單車嘅情況，就遵照翻呢個踩單車嘅規矩咁啊，最好啦。 係啦，同埋警方都要喺頭先講你嘅附近啦，派下傳單啦。 係啦，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天气咧都适合踩单车嘅，不如问翻你哋头先嗰啲指引啦，因为有好多家长咧都临尾暑假玩到尽啊，即系放一日假咧就陪啲子女咧咁啊，过下暑假啦，一日半日都好啦，咁因为啲 annual leave 啊，啲年假都几多嘅，咁所以咧今日咧揸车翻嚟开工嘅时候咧，其实都冇乜车噶，咁可能真系有啲朋友仔真系哦请个假啦，反正听日阿仔阿女咧都开学啦，咁啊开学就比较忙啲，咁啊趁住暑假嘅尾巴，咁啊陪下啲细嘅睇下戏又好，踩单车又好啦。 嗯， 有更加多啊，要做埋啲暑期功课喎，做晒未啊，小白你嘅公子 做晒啦，佢嗰啲做晒噶啦，一早已经做晒啦，唉、哎，个 schedule 唔系我编嘅，做晒噶啦。 是不是咁就几好啊，跟返程序。 是啊，冇篇嘢就多甩漏啊。 唔会唔会，你篇啊即係可能加插啲打机环节落去咯，轻松少少啦。 是啊。 Okay， 好，详细天气俾小白哥。 好，唔该晒欧。咁天气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咁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减少，咁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啦。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Terry 啊，好多女性咧都会咧好想咧计准啲自己嘅经期时间啦。可能有啲咧预备怀孕或者系生育咧组织家庭嘅女士咧，就特别注意呢啲经期准唔准啊，迟咗定早咗嘅问题啦。 哦，係啊，嗱，咁首先咧，呢樣嘢牽涉咗一個點樣去計算咧嗰個月經嘅周期嘅，因為好多病人咧同我講話，我準咯，上次七號咯，今次都係七號啊咁樣。咁其實咧，我哋點樣叫做準咧，或者個經期點樣去計算咧？我哋咧計算係月經嘅第一日，即係假設，譬如我哋今日係8月31日啦，咁樣。咁如果今日先嚟月經嘅，今日叫做 day one。咁我哋咧一個正常嘅周期咧，一般都係28日。咁咩意思咧？咁如果咧8月31日嚟月經嘅話咧，下一次即係第二次月經咧，就應該係9月28日嚟咧。咁我哋咧呢兩者即係由8月31日至到9月27日呢度就係28日咧，我哋就稱之為個周期係28日。而我哋咧計算咧就用第一日嘅即係週期嘅第一日咧，我哋先叫 day one 嘅，呢個就我哋計算嘅方式啦。 嗯，係咪即係話咧，人人都係用呢一個基本嚟計咧？如果假設我每個月咧，譬如都係隔十幾日啊，或者隔20多日啊咁樣，咁又可唔可以因應自己嘅標準嚟計算咧？ 系啦，咁啊嗱，所以头先你哋话，哎呀，隔咗十几日啦，廿几日啦，咁样系咪好乱啊？即系听落去好唔清晰喎。咁我哋点样去睇咧？因为咧，嗱，每个人嗰个月经周期咧，最正常或者最大多数咧都系28日。咁当然啦，有一啲女士咧可能系35日，或者再听过嘅，哎呀咩季经啊咁样，咁都有嘅。咁呢个就比较少啦。咁有啲病人就話：，咁我點知道自己係正常啊，定係所謂嘅季經咧？咁樣，咁我哋就要睇咧，嚟月經開始，我哋一般咧，女士咧14歲就嚟月經，咁可能嚟月經基本上頭一兩次開始咧，都已經開始準噶啦。如果啲女士一嚟月經，或者而家好多女仔都係啦，可能一兩年都未準嘅話咧，其實我哋要快啲處理一下，一定要準噶。咁而咧嗰陣時開始咧， 我哋譬如有啲女士话，哎呀，嗰时我都系28日嘅，不过而家呢两年咧都已经要两个月一次啦，咁样。咁就算咧长大咗，即系可能诶年长咗啦，20-30岁嘅时候，个周期长咗咧，我哋都唔可以叫正常噶。我哋都系以翻一开始嚟月经嗰阵时，譬如一开始嚟月经系28日一个周期咧，咁呢一生人有月经嘅日子咧，都系28日嚟一次月经咧，先至为之准确嘅。如果长咗，我哋叫做月经嘅后期啦。咁月经先期就即係话早过你本身正常嘅月经嗰个周期。咁我哋点样睇到呢嗰个月经周期呢係早咗定係迟咗呢咁我哋呢都要观察呢3个月嘅。即係唔係话今个月早咗呢就即刻好驚啦我月经唔准啊咁样。我哋观察3个月呢就比较准确囉。 係。咁如果呢好似阿 Terry 咁样讲啦话突然之间呢以前系准嘅而家变咗唔准喎、哦。有冇话有啲乜嘢嘅原因呢定还是系纯粹系同年纪有关系嘅呢 咁年紀當然都係一個因素喎、哦、譬如話呢女士啦開始接近更年期嘅時候大約呢就48歲開始啦因為我哋呢有更年期就49、50歲一般就係更年期嘅時間啦即係開始呢月經會少啦。咁但係48歲開始呢我哋開始嗰個月經可能個量會偏少啦位越嚟疏啦甚至乎有時都會唔準呢咁呢個都係正常嘅情況嚟嘅。咁我哋呢又唔使太驚即係我哋留意返囉我哋嚟月經有冇好異常嘅不適啦例如頸痛啊頭暈啊頭痛或者等等異常嘅不適。如果冇嘅話呢即係個年歲又啱嘅話呢一般呢就唔係大礙即係可能係步入呢個更年期啦要接受呢我哋即係月經呢開始冇啦咁樣。咁如果你話哎呀我年輕喎、哦、我而家都係20-30歲嘅啫喎。咁我哋就要注意啦就一定要處理啦。咁、我哋有時呢就係啲病人就可能話哎呀我會早到啦。咁早到常見咩原因呢其實早到呢常見原因呢就真係呢有啲虛火啊。即係個人好猛啊猛疹啊好急啊咁樣呢就容易呢有陣時嗰個唔夠休息呢就容易呢月經會即係早嚟啦。咁如果呢有陣時又哎呀我月經好耐先嚟喎或者個量好少喎咁呢個有咩情況呢嚟月經咧就好似我哋子宮有個杯咁樣，咁咧倒滿咗咧，我就要倒出嚟噶啦。咁如果再咗好耐都未滿嘅話，咁咪真係會令到我哋月經比較遲嚟咯。咁所以咧，通常就同個腎虛啊、血唔夠啊關係就比較大。 咁有冇啲方法可以解決下呢啲問題啊？ 哎呀，咁我哋就真係要諗翻啊，了嗰個原因係啲乜啦？譬如話咧。常見原因啦，頭先講啦，月經早嚟嘅好多時都係啲虛火啦，休息唔夠啊呢啲咧，咁我哋就要控制翻自己的情緒啦，早啲休息，個人要 calm 啲啦。咁如果你話，哎呀，我都係腎虛、哦，血唔夠喎、哦，呢、這個情況嘅話咧，咁我哋梗係要補腎啦，咁樣注意休息啦，都係咧唔好太猛整啦，太傷心啊，太勞累啦。我哋香港人咧真係休息好唔夠噶啫，我哋瞓唔夠咧，好多時血就會唔夠噶啦。咁而且咧，我哋都唔好食生冷凍嘢喎，因為生冷凍嘢咧好多時咧就傷咗個脾胃，而脾胃咧正正就係咧幫我哋咧去有生化，即係做一個氣血嘅，咁生化氣血之源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咧個脾胃弱嘅話，食生冷凍嘢多咧，消化力比較弱啦，唔能夠好有效咁樣化成氣血嘅話。咁氣又唔夠，血又唔夠，月經點會正常呢？ 除咗咧知道咗呢啲原因之外咧，我諗咧更加應該鼓勵大家咧，就係從根本裏面去治理，即係話咧啲作息啊，或者個人嘅體質咧，都要慢慢去改變、哦。 係啊，即、就、係、是、我哋做一個正常人先啦，即、就、係、是、有正常嘅作息啦，食嘅嘢咧食得健康啦，咁我哋身體先會好，咁我哋月經先會正常噶。 咁我知道啦 ，Terry 一定又係想提我哋咧，少啲飲生冷凍嘢，同埋早啲瞓，均衡飲食，作息定時，再加埋做運動，應該 perfect 啦啩。 系啊，我哋正常人嘅话，做一个正常人嘅生活嘅话咧，咁我哋月经都会正常啦。 当然啦，如果遇到咧头先所讲嘅一啲问题嘅话咧，最好都系揾翻你相熟同埋可以信赖嘅中医师睇清楚一次咧，就比较安全啲啦。 系啊，中医师会帮到你噶。 好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 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60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对你喜欢哼的歌，从

اور تحفظ کو بڑھانے کے لیے ویکسین کی تی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زندگی گزارنے کے عمومی طریقوں کو بحال کرنے کے لیے یہ انتہائی اہم ہے۔ مزید معلومات کے لیے اس موضوع پر مبنی ویب سائٹ ملاحظہ کریں www.covidvaccine.gov.hk۔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融和廿五载，齐心创未来。 嚟紧嘅话咧，我哋仲邀请到儿童合唱团为我哋表演前。 在这 精华内容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至八 Beautiful Sunday。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之前咧，我哋咧去咗去广州嘅南沙啦，又去咗香港，去到澳门啦。接落嚟咧，我哋去北京睇睇啊，同呢个铁路机车有关系。中意火车嘅朋友咧就冇走机啦。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啦、啊！而家读天气咧、嗯，即系读得清楚啲，读埋个日期嘅、 嗯 哦。因为啲人咧会以为我哋系咪攞翻琴日嘅天气嚟 过带啊？ 差唔多啊，嗱，廿九度啦，相对湿度86%啦。跟住落嚟咧，同琴日一样啦。短暂日间时间有阳光， 嗯， 咪梗系日间时间有阳光啦。 系啊， 唔会夜间有阳光噶。 你又啱喎，不過讀咗咁多年都係咁讀啊，約定俗成啦、啊。 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啦，琴日一模一樣嘅、嗯。不過今日有啲唔同啊，今日暫時啊就未有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嘅。咁、嗯、最高氣温咧就係32度啊。咁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 嗯，咁啊今日都有啲焗啊嚇。咁、嗯、啊，如果你話啊翻工翻學咧長途咧，唔知會唔會窒礙到大家啦。嗱、近排有部電影咧就講山卡拉咁嘅地方啊，嗯、天腳地。天腳底啦，即係話追個女仔啊，嗰、那個女仔又住好遠好遠，跟住另一個女仔又住好遠好遠咁樣。 香港風情畫啊嘛，呢啲咁樣，即係邊度都去曬咁樣。 係啦，我哋三個咧就講香港風涼畫。 嗯， 咁我真係未試過追一個女仔咧住咁遠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嗯、但係網民咧都即刻列出咧九條啊香港嘅 long D 嘅路線。 嗯 ，long D、哦、 即系天水围跟住柴湾咁样。 嗱，一阵逐条逐条数，佢咧呢、這个网民都好有心，佢话有个参考嘅飞行时间，即系香港飞去台北咧就大概1小时40分钟、嗯，香港飞去济州岛咧就2小时到啦嘅时间啦，咁、嗯、来回咧就如果香港飞去台北咧就3小时到，咁、 嗯、 你去一啲地方咧，即系点对点喺香港咧，来回有啲咧。同咧飛去台北嘅時間差唔多， 係啊，有機會㗎。係 啊，嗱，唔計塞車，係 啊， 即係你有權係可能巴士再轉小巴，如果你 catch up 唔到嗰架接駁嘅小巴咧，又等多15分鐘。 嚇， 嗱，佢依家 我屋企嗰啲小巴咪咯，其實我上唔到一架小巴咧，我係要等1.5小时㗎。 嗯， 係啊，所以係我明啊呢個。 好嗱。讲一条最短嘅路线先，喺呢九条嘅叫长途爱情专线入边比较短啲啊，屯门去海怡半岛，咁啊 海怡香港仔啊， 系啦香港仔去屯门啦，即系意思1小时13分钟， 嗯，差唔多啦， 已经算系最短噶咯， 吓 最短咯，1小时13分钟， 系啊， 咁当然 我明我明， 你唔好即刻用话，喂我驾驶人士嚟噶，喂驾驶人士唔使塞屯工啊， 嗯， 系咪先？你行条路都一样啫， 咪就过海都有排塞啦，你喺香港仔出去， 系系系，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有啲朋友话，喂搭铁路咧都要搭足3条线， 嗯， 即系如果喺屯门。去海怡半島，即係去香港仔啊， 三条线、哦，即系你要搭嗱、我依家擘大啲个地图嚟睇先。首先喺屯门站咧就搭去红磡站，红磡站咧就搭去金钟站，金钟站咧就转嗰个港岛南支线，就去海怡半岛，转车都转三运啦。 咁咪好咯， 系。 琴日前日大家都讲啦，即系得闲都会拍下嗰、那个乘车优惠噶嘛。 系。 咁呢啲一定有啦。有啊。识住个女仔住咁远嘅，你得闲就去拍一拍，可能会有啲回赠啊。 系。 咪一定会有回赠俾你啦，系咪先？ 一定会有啦。 一定会有啦。咁样搭法， 咁样搭法起码廿几三十蚊一程啦、 啊。系啊。 我估计啊吓， 要 啊 要 啊。车资咧，咁啊网民就冇攞出嚟讲嘅，即系讲时间 补贴咗俾佢嘅车资会 系咁啊。第二条长嘅路线咧就系天水围去东涌、 嗯， 一个钟头十四分钟，嗱多一分钟啫，同头先嘅屯门去海怡半岛、嗯，天水围去东涌，佢到咁远， 佢一程啊嘛，佢都系坐巴士噶嘛，佢呢个嘛， 嗱，一程巴士咧，其實去得到嘅，但如果塞車咧，可能兩個鐘先去得到。 哦，係啊，係啊， 呢個咧就直情天水圍有車去東涌嘅、 嗯， 有架巴士。咁、 嗯、 但係咧，即係正常車程都要一個鐘頭十四分鐘咯。 嗯， 即係正常。 因為佢要兜嘛，佢嗰架巴士佢一定要兜，佢唔係直去機場 嗰、那個。同埋停站，同埋停站，咁你唔係淨係即係專線點對點咁去啊嘛、哦。 相對嚟講好過淨化喎，唔、 嗯、 使過海啊嘛， 啊 即係都係喺翻新界嗰啲地方。 佢要過橋嘛。 嗯， 系啊， 佢都有个海。喂，但系即系成日听话过海系塞车，过桥最多系抽板嘅啫，即 系 好少话会塞啊嘛。即系通，即系相比起上嚟就会好少少， 舒服啲嘅呢个都。不过头先讲咧话，港铁嗰度转三程车咧，其实都转到头零零嘅，因为你转车唔系过隔篱月台噶嘛，有时转车，一要行一段路咁样。 仲要如果喺金钟站转嘅话，你知即系嗰度都好多层啊， 系 咪先？如果佢一程嘅话，点解话舒服啲？除咗嗰一分钟之外咧，因为佢真系一程车，你一程车咧，其实你即系拎住个手机喺巴士上边或者当你唔知坐咩车啦， 打机又好， 打机又好， 睇戏又好， 睇戏系啦，你睇戏嘅话，其实你睇到两集，你嗰集短啲，二十分钟你都睇咗三集。 唔系，如果你一个钟头多啲，即系基本上一套短啲嘅电影都睇到噶嘛， 系啊， 分钟睇到， 系啊，睇到啊，咁你咪发觉啲时间容易啲控制咯。如果你要转车嘅话咧，你点啫？唔通一路行过个金钟赶紧时间嘅时候，你就拎住部机。即系俾人撞、啊。 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就提议嗰啲写影评嗰啲人咧，去识个女仔住得远啲啊。嗱，去嗰程咧就睇啦，翻嚟嗰程咧就写咯，啱啱好啊，做埋嘢啫嘛。去嗰程睇一套戏，翻嗰程写埋个影评， 系 咁几好啊吓， 赚埋钱添。 希望可以做得到啦， 可以 嗱，头先话一个钟头十几分钟咧，已经系呢九条嘅叫 long 啲路线入边最短噶啦，跟住咧去中街版咯、 嗯、 ，level two 咯，东涌去西贡一个钟头四十分钟， 哦呢、這个就麻烦啲啊，虽然都系喺九龙半岛嗰边啊，呢个就麻烦啲， 系啊， 因为真系一东一西， 呢、這个真系远啊，正所谓一入西贡深似海，你都知道依家暑假系尾巴，特别系今日咧， 系、啊、 我够胆讲咧，八点半咧啲出域嗰啲朋友。仔啊，出海船 P 嗰啲朋友仔啊，潜水啲朋友仔啊，浮潜啲朋友仔，全部咧喺晒成个西贡嗰度噶。咁、 嗯、 你知道西贡咧嗰个扩阔路面工程其实搞咗好耐都未扩阔到啊嘛。咁、嗯、所以咧，依家其实朝头早时间入西贡咧好塞车、 嗯， 一早一晚五点几咧出翻嚟咧又系好塞车。咁、 嗯、 如果你碰巧塞车嘅时间咧，一个钟头四十分钟咧，东涌去西贡咧一定做唔到咯。呢、這个网民咁样讲嘅。 同埋咧，西贡咧、嗯、即系大家即系驾驶人士都要注意。西贡有啲路口咧，好似系近码头嗰边啊。 系， 咁佢有啲路口咧，你原本系可以直去噶嘛。 嗯。 佢礼拜六日嘅时候咧，同礼拜一至五嗰个嘅路面情况咧系不一样。 系。 有啲弯咧转得，有啲弯唔转得。 嗱 ，提示，如果你见到附近咧有警方企喺度执法嘅话，或者企喺度目测紧呢个马路嘅话咧， 咁你梗系唔好乱转。 你一定要睇清楚边个路口转得，边个路口唔转得。咁啊，唔好谂住我平时系咁行嘅。可能嗰日唔可以咁行， 有啲路牌都 有寫的，有好大个嘅黄色路牌嘅， 啲路牌都话礼拜六日有阵时啲时间唔许可嘅， 系啦，咁你就唔好冲过去，即、 嗯、 刻罚你嘅，因为过咗豁免时间噶咯， 系、嗯、啦，好，再打大佬咯，差唔多咯， 系、 嗱，一定你头先讲嗰啲地方，喂，有铁路去到，惊乜嘢啊？冇嘢惊啦，咪迟少少，有冷气凉住，好啦，去到咧。边边嘅边边啊，沙头角， 嗯、 去东涌，估下要几耐？ 哇！呢、這个你去到沙头角啊，沙头角， 沙头角唔使追女仔啊，啊， 唔系咁，你要揾翻个附近啦， 粉靓咯， 好靓啊！ 沙头角都有， 好靓啊！ 沙头角都有村长噶嘛，系咪先？ 好靓啊！如果 咁样啊， 一见钟情咧，嗱，唔好讲靓唔靓， 一见钟 情呢啲嘢， 一见钟情，一见钟情， 即系爱情好似魔法咁样噶嘛， 系夹得嚟， 系啦，夹得嚟， 好简单，搬入去住咯。即 系 自己搬入去啊！ 攞禁区住 系啊，悭翻啲时间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嗱 两个钟到啦， 接近啦，接近啦，一个钟头46分钟啊吓！咁点解咧？因为我都有入过沙头角拍嘢，佢咧喺上水站有架小巴入去嘅，唔、系普通车就入到去啦。 系啊，有个绿 van 入去，因为我啲行山人士就知嘅。 嗰架绿 van 咧，一程小巴都要搭30分钟，唔计等车 啊！ 你点估到上水入沙头角？ 嗱，首先 原来要30分钟。 讲多句先，沙头角唔系净系得中英街嗰边入边禁区嘅，沙头角其实都有沙头角公路噶嘛。 咩红花岭啊？ 系啦系啦， 嗰啲 咁嗰个位咧，其实系正常人都可以去到嗰条路噶嘛。咁嗰度一辣好鬼多屋嘅， 系 咁啊，所以其实都有唔少人住嗰度噶。 系啊， 系 啊，我知道，不过即系个车程都真系长， 都真系远啊。系啊，就算唔入禁区，其实你即系呕头先个担，你净系搭嗰架小巴咧。佢啲路咧，你真係有陣時都要預半個鐘先至去到嗰個位啊！ 係真係好誇張。 跟住你再轉鐵路咯，或者轉其他巴士咯。 係啊，好啦， 佢去邊啊？呢個沙頭角去邊啊？ 沙頭角去東涌啊！ 東涌係啊， 好誇張啊！嗱，大家都有苦笑啦，都未去最極致。嗱，最後講埋呢兩個最極致啦，兩個鐘頭以外嘅，一個咧就兩個鐘頭 離島啦， 係 嘛？呢個牽涉到 一個咧就兩個鐘頭30分鐘，即係 兩個半鐘， 兩個半鐘就真係恰恰好頭先話嗰程飛機啦，係即係來回飛一轉咧，係咁啊，大概 兩個半鐘都去到沖繩啦， 去到啊， 係啊， 沖繩好似咩？我哋平時去嗰個叫咩島啊？石垣咧，一个钟头15分钟啫嘛，好近哦，系咪先？ 系 出咗国噶啦，已经去咗日本。 其实我想知道咧，即系当然啦，你个零钟嗰个车程，好似话远又唔系远，话近又唔系近咁样。咁但系如果真系你作为认识一个伴侣啊， 系 呢一程车会唔会影响咗你追呢个女仔或者呢个男仔嘅意欲咧？ 我哋向好嗰方面谂， 会唔会 个男仔咧？每一次都送個女仔翻屋企，咁你話影唔影響到？影響到，好嗰方面影響到。喂，我有個男朋友，我住沙頭角啊，佢住邊啊？東涌啊，佢次次送我翻屋企噶。咁呢啲真係嫁得過、啊。 又調翻轉頭啦，咁、那個女仔又好，男仔又好啊，你會唔會要求另一半次次都要送你翻屋企？ 嗱， 大家都知道住咁遠啦，一頭一尾咧， 唔會嘅， 會唔會啊？ 唔會嘅，但係咧好奇怪嘅。早又送咯，呢啲情况，即系早反而送啊。夜咧咁夜冇车出翻嚟，跟住唔送，但夜先需要男伴 送 啊嘛，因为危险啲啊嘛， 过一晚。 咁啊，翻翻仲话小白讲啦， 细个啲冇得过一晚噶， 你十听咯， 十八十九岁都清叻啲嘅年纪。 翻翻仲话小白讲，喂，佢次次送我翻屋企啊，嫁得过。咁如果佢唔系次次送我翻屋企，咁啊，即系你又会谂，未必嫁得过。 情有可原， 即系好难搞啊嘛。所以咧，其实一系咧就预咗嗰啲交通时间。如果你识个女仔住咁远，你就每日三。个钟即系起标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不如即系长痛，不如 短痛， 系啊， 早啲停咗佢啦， 一系搬 早啲搬出嚟， 挥毁 唔好话停咗佢， 斩停。 我哋早啲搬出嚟。 喂，嗱，我讲埋呢个终极先啊！头先一路讲话两个半钟， 咁真系中意冇计啊嘛！嗰个系咪？ 呢个终极咧就长洲去上水，长洲去上水两个钟头33分钟。咁啊，有深水清嘅网友都有讲啦。咁啊，如果来回咧就要5个钟啦。咁啊，单程咧差唔多可以来回台北啦，单程去到曼谷啦，或者济州岛啊，多少少咧更加可以去到首尔同埋东京啊。不愧为王者。咁但系咧，讲真，每一日用5个钟头咧，管接管送咧，唔得嘅，你正常一份工都搞唔掂啦。 讲住电话，讲住电话。 你一个人啊，平时翻工咧翻9个钟啫嘛，正常即系一个工种噶嘛，9个钟啦，翻 shift 又好，翻正常又好，你用咗5个钟头时间去管接管送，搞唔掂。 咁你就睇下究竟嗰份爱有几深啊嘛，即系成日都话你恋爱初期系盲目噶嘛，初期啊，咁啊，当你觉得有一日喂都系太远啦唔送嘅时候，你就应该谂下咧，究竟呢份爱究竟即系去到几深啊？ 系， 即系当你都觉得，咦，嗰、那个时间对我有影响嘅时候， 要谂办法经营， 系啊， 要谂办法经营， 谂办法 都可以继续谂办法经营， 睇下爱情几时临到啦。我成日话爱情都好似魔法咁样嘅，有阵时着咗魔就系咁嘅原因啦。 天色转暗，我在驾车，夕阳在带引。沿途道别我接载过的爱人，我实在遗憾。遇过都开心，但不懂握紧，相爱过难幸运。然后便明白亲吻是深刻教训。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女人，粉心碎骨贪图幸福，伤丑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逆行，太过动魄惊心负女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并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谁愿一再出错，余生都车中观看马路两边路人在远近，行人路上似我过去的女孩，每步是疑问。愿你等一等，望真交通灯，不要博同情分，然后尽情地恋爱，受一些教训。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女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始终独断独行，会变万箭穿心手开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梦女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逆行，太过动魄惊心负女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谁愿一再出错，余生都 7:55，郑融啊 ，Stephanie 嘅安全驾驶。 听日几多号啊？ 9月1日啊， 系啦，翻、学咯、 啊。系啊，翻学啦，开学日。 冇错啦， 我都唔知道究竟而家啲小朋友几多号、 啊。9月1日啊， 有时候几时放暑假都唔知啊，咁即系呢几年。 系呢几年 系。呢几年 系。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翻学嘅话，普遍嚟讲，有啲当然会自己已经开咗学啦，咁、可能就系大部分都会9月1日。我以前细个时候有个 concept。点 解唔放埋嗰两日啫？ 其实系啦，我就系想讲，我以前细个有 concept 咧，就系 一定系开始咁样啊嘛。 星期一开始，所以以前细个记得系有啲。 啲老师都要出粮啊？ 唔係啊，佢都係要翻學噶嘛，老師。 老師星期即係暑假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有翻學㗎， 係 都有糧出㗎嘛，係咪先？咁我想講係咩咧？其實暑假咧就完啦，咁大家都要即係收拾翻個心情啦，同埋呢個暑期作業咧，可能好多都做咗。喂，喺外地咧有一個小六嘅女學生咧，都好嘢喎。佢做嗰個暑期作業咧，係做一個研究報告嚟。咁個研究報告咧，咁佢即係有個題啦，佢起咗個題就係咩咧？就係點解屋企人會嗌交？咁佢就喺暑假一開頭嘅時候咧，佢就開始做呢一個屋企搜集呢個 research 啦。每一次佢哋嗌交嘅原因係咩咧？佢發覺全部都係芝麻綠豆嘅事。即係例如可能佢即係屋企人有五個啦，一家五口啦，阿爸阿媽，跟住佢啦，跟住細佬妹咁樣啦。佢就開始研究，譬如細佬妹佢哋嗌交通常為咩咧？爭嘢，爭埋曬啲無謂嘢，一粒糖啊， 玩具啊， 好啦，跟住咧又做埋即係爸爸媽媽嘅方案，佢哋都有做嘅。 阿爸闹仔，阿爸闹阿妹，阿爸阿妈嗌交，跟住阿妈又闹个仔，即系佢好完整啊！ 嗯， 即系到底边一个会闹边个，或者阿爸阿妈佢哋自己双向嗰一个嘅每一次嗌交咧，佢即刻攞本笔记簿出嚟， 嗯 ，mark 低佢啊！今次嗌交嘅原因系啲咩？ 佢俾阿爸阿妈赶咗出门口未啊？ 佢未， 未啊嘛？ 佢未，好啦， 功课嚟嘅， 功课啊嘛 ，mark 低我哋啲嘢咁样。 佢真係好用心去做呢個功課，咁喺網上面亦都有佢自己有分享啦，因為可能又即係一路做嘅時候方便自己做一做埋啲筆記啦咁樣。咁終於咧就俾人發現到原來有個小妹妹做呢啲咁樣嘅叫研究，佢爸爸都知，佢爸爸都知，跟住就俾人問啦，喂爸爸，你女女咧做咗呢一類型嘅研究，咁你點啊咁樣？咁當開頭嘅時候，可能好似鐘哥所講。是不是要赶他出门口呢？家丑来的嘛。 出外传啊。 不是咯，即是我跟我老婆嗌交嗌咩你都摆埋上网。不是嘛，不得。咁但是呢这个阿爸呢通情达理。他讲了句说话呢令到大家都觉得啊原来这个这样的小妹妹的举动可以令到一家人呢成家人改变了。藉着他这个叫做做 research 的一个叫行为呢他爸爸他想通了一件事。他很期待屋企人嗌交，佢期待个女，佢每一次咧，即系有少少嘢争执嘅时候咧，佢会点样写，点样研究，同埋屋企人点样喺入边咧，去到学习点样进步。這個 angle 咧，其实个爸爸攞得好好， 促进家庭和谐系 咪？系啦，冇错啦，即系佢嗱，本身个小妹妹只系谂住做一个暑期作业啦，然后佢将屋企嘅爆咗出去啦，跟住个爸爸咧话爆唔紧要。原来在入面他都发觉呢可能他羞愧、原来我为了这么多芝麻绿豆的事去闹过个仔去跟个老婆吵过啊这样。现在他看回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呢好像自己都有不足。那就好像那些什么、好像周华山所 说反省自己。 反省自己。反省自己就发觉哇原来我之前是这样的。于是乎呢他就得到一个进步的空间。那这件事呢现在他直头呢蜂窝网络啊，即系外地蜂窝网络，直头好多人就会觉得喂，原来呢啲嘅方法咧，真系可以引导翻自己成个屋企点样揾到个和谐嘅方法。 系啦， 即系将自己屋企变成真人 show 就得噶啦，即系个个都睇到，咁你就会冇事啊。 但你有冇呢个勇气咧？就唔系个个有啦。咁呢个咧就缘分嚟嘅。咁佢就藉住呢个机会咧，令到屋企和睦咗啦，几好几好。 表示准备好向密西西比州提供协助。本港昨日新增8848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8611宗本地感染，再多13名患者死亡，当中5人未有接种疫苗。再多6间安老院舍和2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感染。学校方面，有140间学校呈报多319宗阳性个案，7间学校有班别要停课一星期。当局预料开学之后个案会继续上升，但师生返学之前要做快测，相信可以阻止学校的传播风险。医管局话，而家有2500几名患者留院，八成人年纪较大，呼吁市民唔好轻视呢一轮疫情，尤其系较年长或者年幼人士。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8.69，瑞士法郎0.974，加元1.309，人民币6.914，英镑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6点，跌2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98美元，卖出1,72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朝早8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同埋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都系正常，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

喺個兩萬點上下穿梭嗰個係機會都係比較大啲。咁因為始終咧就大家都觀望緊咧九月份嗰個係加息嘅情況啦。咁而家就加息嗰個係 0.75% 嗰個機會就增加咗啦。咁所以變咗嗰、那個觀望氣氛相對嚟講會比較重啲咯。咁同埋都係好多業績啊，所以我覺得個市況嘅焦點咧都係 focus 翻喺個別業績嘅股份，多數就以比個指數係為重要咯。 嗯，咁即係正所謂而家觀望嘅期間咧，咁我覺得哎呀，真係唔知點睇啊！不如睇翻啲，不如股息高翻啲，唔使望咁多嘅得唔得啊？即係譬如領展點睇咧？喂，股息都有五厘喎 ，Kenny。 嗱係啊，不過咧，你留意翻咧，領展個走勢咧，其實近排都係跌嘅，都係比較弱嘅。咁點解會咁咧？其實就我哋之前都解釋咗，因為雖然咧佢嗰個股息係穩定啦，係好嘅，不過咧就因為而家係出邊加緊息啊嘛。你睇翻個兩年期嘅美國債息咧，都去到3.4%啊。 係 咁理論上咧，就其實嗰啲股票嘅股息咧，要相較嘅債券嘅債息嗰個差別咧，要有翻一定嘅距離咧，先至可以支撐到股票嘅股值噶嘛。因為理論上嗰個係債券，尤其是美國國庫債券，我哋當係一個 risk 一個冇風險嘅投資嚟噶嘛。咁所以變咗，如果冇風險嘅投資嘅話咧，佢嗰個係利息都有成3.4%嘅。咁如果你股票始終係有價格上落啊，營業績等等因素啊嘛，咁所以嗰個回報率要求就會更加高咯。咁如果個息率不變嘅話咧，唯有就個股價。即係個利息個銀碼個 absolute value 不變嘅話咧，就唯有個股價調翻落嚟，咁你先至個息率會扯翻高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嗰、那個領展嗰、那個股價方面咧，其實近排都係由高位就跌翻啲落嚟嘅。其實唔單止係領展嘅，好多嗰啲收息類股份啫，都會係咁。除非你好似中移動咁啦，中移動有8.4%嘅話咧，咁、你仍然維持個 spread 咁闊嘅，咁當然好硬淨咧個股價。但係如果你其實收開4.4%啊啲咩嘅話咧，咁就一定會有個依、這個問題。但我覺得就其實我又唔係太擔心，因為睇下你個目標係點，好似頭先鐘哥咁講，喂，我穩穩陣陣攞嚟收息嘅，咁其實你又唔使介意個股價短期嘅波動咯。咁同埋領展本身個質素係 OK 噶嘛，因為最主要佢我哋成日都講就係除咗佢有一個好穩定嘅收益啊派息之外嘅話咧，咁其實佢最大嘅潛力就係將嗰個係股東嘅增值，即係資產淨值嘅提升啊。 啲 M&A 又做得幾好， 定還是咩都唔好諗啊！即係攞啲錢出嚟食咗佢算啦咁樣。 好喎、呢個唔得嘅。赚翻多啲先有钱食饭啊！ 再食好啲啊嘛，可以系嘛？咁另外想问下 Kenny 啦，咁其实我哋成日都话喂，新能源车内地方面咧，其实嗰个方向都几好啦。不过咧，见到股神啊，阿巴菲特咧，由2008年九月嘅时候咧，就开始已经买入比亚迪啦。咁14年嘅时间，喂，第一次开始放，咁到底系咪对嗰个前景？有啲暗示喺度咧嚇， 係啦，轉私劇嗱，用巴棍出貨咁 樣 係點睇啊？ 好似都加加埋埋出咗400多万股噶啦嘛， 係啊。 咁不過咧就我覺得就最主要係個估值上面問題嚟嘅。咁其實嗱，比亞迪我哋節目都討論過好多好多次啦。咁其實同埋新能源車方面咧，其實呢個方向就唔會變噶啦。咁大家都知道新能源車方面咧都係未來嘅大趨勢噶啦，因為各主要嘅政府都已經定咗啲目標，就係話去到某個時間嗰啲新車嘅差唔多90%都係要新能源車啦，所以個係方向係唔會扭轉嘅。咁但係就最主要我諗係個估值啦，因為總比亞迪方面咧，其實都行咗好多上去噶啦。咁你而家講緊個 estimate PE 都講緊成80多倍啊嘛。咁同埋你唔好忘記啊，股神嘅成本價好鬼平嘅啫嘛。 係啊， 揸咗10多年啦，咁佢估緊啲，咁其實佢。你話係咪沽好多又唔係沽好多嘅，咁我又覺得都唔係話太罕有嘅嘢嚟嘅。咁但係當然始終呢個對股價係會有一個影響嘅，所以見近排比亞迪方面咧，即係雖然身為呢個電動車嘅龍頭股啦，但係都係跌啲嘅。咁呢個係一個陰影嚟嘅，即係佢下次再升嘅，咁大家就驚，哇！股神會唔會沽貨咁樣？咁無可否認係對股價有個壓力喺度嘅。 咁所以散户就留意翻啦。嗱，轉個角度咧，都係講啲電能車相關嘅板塊。不過扭歪少少，想講只百度啊，今日深入少少。嗱，睇到咧，百度份業績咧，第二季咧經調整之後咧，利潤咧好過預期，再加上咧，其實內地都放行俾百度做嗰個無人駕駛，即係將武漢啊同埋重慶啊幾個合肥啊幾個試點咧，俾佢嗰個蘿蔔快跑咧，即係跑佢。咁好似成個華麗轉身，好似個轉型幾好啊！舊時我哋睇百度就係一個搜尋引擎啫，依家嗰個autopilot 嗰個無人駕駛技術，好似 幾成熟、啊，而且可以同外國較勁、啊。Kenny 呢一隻準藍籌啦，即係遲啲都染藍啦。百度，你嘅睇法係點咧？交俾你詳細分析啦。嗯， 其實佢業績都幾好添嘅，咁咧見到佢第二季嗰個係經調整之後個利潤都升到3% 啦嚇，咁呢啲你知啦，科網平台有錢賺都算係好好嘅嘅公司嚟噶嘛，咁、就其實啱嘅，即係百度方面咧，其實過往大家可能就直接簡單就覺得佢搜尋引擎，但其實佢主要嘅業務係分兩範嘅，就除咗搜尋引擎之外咧，就係、是、嗰個AI 啊，人工智能啦，咁、呢個係即係無人駕駛系統方面咧，亦都係其中一個重要嘅一環嚟嘅。咁、就電動車嘅世界裏面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因為等於好似手機咁樣，手機就係話最重要就係個電池啊、chips 啊、芯片啦、啊，同埋另一樣嘢就係 OS 啊，嗰個作業系統啦、啊，嗰、那個作業系統寫得好唔好、行得好唔好咧，就好決定你部機好唔好用噶嘛。即係有啲機點解大家個 spec 都一樣，但係哇行係好慢啊，輕住機咁樣。但係你著個 OS 睇得唔好嘛。咁而電動車就係啦，都係好似手機咁樣嘅。咁除咗話個電池同埋摩打之外嘅話咧，其中一塊好重要就係個作業系統啦。嗱，傳統車就冇乜依樣嘢嘅，但係電動車咧依樣嘢就好重要咯。咁所以佢透過呢個 AI 呢塊嚟到發展個智能駕駛系統嘅話咧，咁其實係有佢嘅優勢喺度嘅。咁就你見到佢哋嗰個羅伯快跑營運咧個規模都持續擴大緊嘅，咁已經提供咗28万次嘅乘客服務啦，按年增長咗5倍嘅，咁我都相信呢個部門咧，未來都係一個主要嘅盈利增長亮點嚟嘅。 嗯，即係要睇睇，如果咧冇事冇幹咧，可能我哋即係直播室三個男士都係駕駛者、，Kenny 都係駕駛者啊，即係你會唔會有一日真係想翹埋雙手？Autopilot 無人駕駛都得咧，嗱，暫時香港啊難啲啊，好多塞車嘅路面 啊，法規啊、法例上面嘅、 你點睇咧 ，Kenny 呢個大趨勢？ 我就中意操控嘅，操控一啲嘢嘅，咁我操控性啊比較強啲，所以我就中意自己駕駛嘅。 呢個係大喎。 因為有啲人覺得駕駛係個樂趣嚟㗎，咁有啲人就好懶啊，我就總之我就上車係去嗰、那個車係一個工具嚟嘅啫，唔係一個係唔係一個樂趣嚟嘅，咁就唔同啦。但係我覺得就無論如何都好，呢、這個智能駕駛系統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以解決咗好多道路擠塞上邊問題，因為佢唔係淨係你個車咁簡單嘅，其實嗰個方向就話配合埋成個交通系統，即係話會自動，即係未必話佢全部自己駕駛住，你可能都係要操控部車，不過咧佢可能自動咧就幫你編排一啲路線，令到咧啲交通就唔好堵塞啊，快啲去到目的地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優即係優勢咯。 咁啊，睇下科技點樣幫助到人類。 一定會嘅。你睇好多科幻片咧，其實嗰個道路系統都係全自動噶啦嘛。 係啊， 都係大勢所趨。 係咯，真係樣嘢。 係啊。咁啊，睇下內地啲試點實行成點啦，實行得好，可能全國試行咧都未定嘅。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咯。 唔該 Kenny， 拜拜 Kenny。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 在这个第五科 Omicron 呢，我观察到一些后遗症情绪低落啊、焦虑的情况啊、记忆力变差啊、认知功能障碍啊，我们这些家长呢都很担心的。现在我们建议呢，我的病人呢，即是他们要均衡饮食啊，不要再说即是很夜睡啊，这样研究显示呢，如果有足够的运动呢，是可以帮到这些小朋友的康复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优惠又系分开两节讲啦，一开始讲下9月9号先啦吓，咁啊呢个亚博开罗即系公展会嘅购物节啦，咁啊俾大家中秋啊扫平货。 而家公展会又系兴嗰啲咩噶嘛，一蚊乜一蚊物嗰啲。 一定啊，系啊。不过今次通常公展会大家买电器居多噶，约定俗成嗰啲小家电 都有啲 龙虾鲍鱼样样齐系咪？ 有嗰啲有嘅，嗰啲有嘅，样样都抢下啦，大家都。 公展已经唔系净系公展噶啦， 系啊。咁啊，钟哥讲得好啱。 就 有公展小姐， 系系，诶 系，仲有咩？ 系嘛？ 可能有嘅，可能有嘅，不过可能要 留意翻今年先，我 戴住口罩算，可能亦都系，即系未必睇到真容貌咁样，或者透明口罩啦。 早几年我都记得仲见过嘅嘛。 系啦，咁啊，呢个2022嘅公展会购物节咧，六大展区啊，包括咧呢个休闲食品、健康养生。智能電子咁樣等等啦，咁啊仲有啲懷舊嘅展區嘅，因為適逢廠商會啊88周年啦，咁啊舊時香港真係一個工業城市嚟嘅，好多人都係工廠妹啊、工廠仔萬歲咁樣，即係歌仔都有得唱啦呢啲，攞個飯碗啊開工啊，我爹哋媽咪都有經歷嗰個工業嘅年代嘅，咁當年就工業就最緊要就係觀塘啦，呢個新蒲崗啦嗰啲好多工業區啊嘛，咁但係依家。新蒲崗啊，觀塘嗰啲都係 住宅區嚟嘅， 甲級商廈林立啦。你去到觀塘，你揾到棟工廈都難啲，全部都係玻璃幕牆嘅，係咪？ 我真係大鄉里，我早大約一個月前到咧，又去過觀塘做嘢咁樣啦。咁我去到啊，有啲時間剩，不如揾個地方坐低飲杯嘢啊。咁啊，坐低望一望個玻璃窗外邊個風景完全唔同曬，即係同以前我叫做僆仔時代去。觀塘嘅時候遊歷咧，兩個世界 不一樣啦。而家 即係首先好多人喺觀塘翻工，係呢個亦都 你諗下佢近迴旋處嗰度啲 shopping mall 都一座座咁起啊， 係啊， 係咪 都幾誇張啊嚇？咁啊，大家如果話我個工業依家唔同咗，反而就工展會多啲工業產品可以買到啦。咁啊，為咗呢個電子支付系統咧，即係因為大家都有啲消費券啊嘛。咁啊，增設咗呢個電子產品區， 仲未用完， 未用完， 仲有啲消費券， 可能未用完， 使得㗎啦。嗰啲你都係同樣嘅支付系統，不過使緊自己㗎啦，已經係。 不過記得舊時工展會咧，入去就買面多嘅，爹哋媽咪就中意買啲儲下糧嗰啲。 煮面啊，鲍鱼面啊，呢啲 系啊， 呢啲都欢迎。 我估今年咧都系冇得试食噶啦。其中一个参展商咧 应该都冇 做猪手嘅，咁啊呢个猪手专门店咧就预计生意额咧就会达到6位数字，会高过上一届咁样。咁啊有记者问佢：，哇，你咁有信心，系咪真啊？咁样，咁佢话咧。疫情期間咧，儲咗一定嘅消費力， 係 咁。如果呢個消費力釋放出嚟咧，應該可以達到呢個生意額嘅20%。 有問題係呢個疫情期間積埋嘅消費力係咪一定要買豬手先？ 嗯， 你呢個係豬手， 所以咧就好視乎嗰個參展商咧，佢到底用啲咩辦法嗱？例如如果你係食品嘅，雖然冇得試食。我一定煮到佢有咁香， 即係會唔會疫情期間有啲人咧真係每日都喺度諗啊疫情啊，我要食豬手，疫情啊，我要食豬手，會唔會有啲咁嘅人喺度？ 都有噶，除咗豬手，譬如煮得香，啲人會吸引之外，另外一樣咧，即係無敵噶，通常都會吸引到，例如啲燒肉嗰啲味。 哦，係啊， 係啊，呢啲你一聞到咧，唔知點解，即係你好容易俾咗錢 嘅。咪農曆七月都過啦，冇啊， 問嘅。嚟緊都會燒下蠟燭嘅，點蠟燭啊？嗰啲叫點 蠟燭， 點蠟燭，中秋佳節啊，人月兩團圓啦。嗱，講開呢一個咧，咁啊，另一啲就做呢個免煮湯包嘅分銷商。其实近年都好流行。 呢个系啊， 呢个系啊，因为要养生啊嘛，即系话喂，如果要攞啲花胶出水啊，或者响螺出水，喂，正常香港人边有呢啲心神同埋时间 啊？ 但系咧，如果呢啲免煮汤包咧，其实你叫做兴翻热佢咧，开嚟饮咧，喂，几好。 系啊，佢好多仲好细心噶，即系分咗你要唔要汤渣。要汤渣有呢个版本，唔要汤渣有斋饮版本，咁啊，即系真系啱到好多人，因为有啲人真系饮汤唔中意食汤渣， 我都跌咗入呢一个嘅漩涡里边，即系我间唔中都会屋企都会劈定啲喺雪柜里边咧，咁样即系突然间想饮啖热汤，又唔识煮，又唔识煲嘅时候。攞一包就咁劈落去水裏邊煮翻， 同埋有陣時候有咩好處呢？即係呢一類型，我哋都叫做方便嘅食品咧。其實我哋好多香港人即係未必識煮，同埋就算識煮，你一煮咧要煮好大煲，咁你點嚟得？你都唔想擺幾日啦，係咪？你都想新鮮飲啊，係咪先？ 係啊，咁所以即係其實入去呢啲公展會都幾多嘢買下，咁大家拭目以待啦。9月9日咁樣，咁不過咧去到亞博館咁大咧，好容易蕩失路啊。即係蕩失路咧，今時今日大家都有啲智能手錶啊，或者智能裝置去揾翻啲小朋友啦，或者揾翻啲唔見嘅嘢啦。 我以為你講咩啊？我啊住喺鴨脷洲。 咁我認識咗個女朋友，佢咁啱就喺亞博翻工，即係要做呢個公展會，哦、我應唔應該送佢翻工同接佢放工咧？ 管接管送啦，咁啊公展會都係維持一段短時間啫。但係咧想講埋另一個題目咧，就係、是、生果品牌咧，之前未有一粒嘢嘅， 我知啊，係啊， 嗰粒嘢咧即係叫 AirTag 啦，係咁啊，近排咧就 靜靜地放喺。身邊嘅人嘅袋入邊， 哦，其實就唔係我嚟 check 人，我有講過俾大家聽，我屋企有啲長輩咧有腦退化症，咁有時都真係唔知佢走咗去邊啊，跟住走失噶嘛，咁就呢啲叫做小科技咧幫到手嘅，因為佢個追蹤就十米範圍以內咧個精準度好高嘅咁，咁但係咧近排咧就缺貨潮，咁啊問翻點解話喂點解係咁大賣嘅呢一嚿嘢咁樣，咁原來咧就係啲人啊，可能去外國旅行啦，或者去留學啦，留學潮啊，即係啲細路仔咧，可能捧住兩個夾咧，就去其他唔同地方留學啦，咁樣，跟住咧發現咧喺個機場嗰度咧揾唔翻個行李啊，即係好容易咧，可能喺一號客運站咧轉咗去二號啫，即係唔係話。原先喺希斯路機場嗰、那個叫做行李轉咗去法國，冇咁大落差嘅。 咁你一望就望到啦。 係啦，原來你個行李咧喺 Terminal Two 嗰度，或者喺第三客運站嗰度，咁你都有得跟到啊！ 即刻 show 俾佢哋。 係啦，因為有啲學生，你講緊十二三歲嗰啲咧。其实都唔系好大个，都懵下懵下噶嘛。咁佢冇咗行李，好彷徨噶嘛。咁英文又唔系叻得咁紧要。 就算懵唔懵都好啦，你冇咗行李都系麻烦啦、啊。你好多日常用品都喺晒入边，如果你即刻揾得翻，系真系差好远啊。 系啊、 這個， 喂，变咗咧，原来呢粒咁嘅嘢咧，就创造咗个需求出嚟。 哦， 就变咗咁嘅一个缘故咧，就卖得好盛行。因为我一开始咧，早几年呢个生果发布会咧，我喺度谂，啊，点解佢咁多嘢唔出？你出粒咁嘅嘢，有咩用啊？咁样，即系一开始我都有少少咧睇少咗呢个嘢嘅， 做多 个实际功 效，做多研究先，睇下呢个新科技出咗之后咧，离婚率有冇高度？即系如果离婚率高咗，你知道嗰粒嘢嘅用途咧，就可能喺嗰方面偏多， 追踪功能啊， 即系对伴侣嘅不信任嘅功能会偏多。 而家呢一类嘅功能咧，其实本身手机都有嘅，不过佢咧就即 系 变咗个 iPhone， 其实都得啦。其实 系啦，冇错， 搵翻你部手机，其他品牌都有呢啲追踪功能。 同埋其实咧，唔单止净系搵到自己嘅手机，即系其他品牌都有啦。可以譬如我 agree 咗阿 O 系可以 check 到我个。電話個 location， 其實佢 anytime 佢都知道我喺邊嘅喎。其實都有，因為我有識嘅啲 friend 咧，佢哋直頭自己有嗰啲好 friend 嘅，咁佢哋直頭知道曬對方喺邊嘅。因為佢話有陣時約朋友嘅時候咧，唔使煩啊，你都知佢係咪轉緊彎，係啦。咁你一睇嘅時候，得佢都估佢仲有半個鐘嘅自己開飯先。 咁你冇得講嗰啲話轉個彎道啊， 冇 噶 啦，冇 噶 啦。 呢個係曾志偉嘅啫，即係曾志偉成日都講呢個轉彎道，轉彎道， 係啊， 即係轉個彎轉咗兩日咁樣先嚟到。 即係冇得話塞緊紅隧啊咁樣噶咯，係 啊， 即係一睇，喂大佬，你明明西隧過緊海，你話俾我聽你塞紅水唔係， 原來仲要喺西隧添，都未過海。 係啊，同埋佢咧，我覺得最可怕係個精準度咁高咧，係 啊， 十米咧，即係精準度 好 高，係 啊。 你完全冇得，即系无所遁形啊！ 所有都系嘅，科技嗰啲都系嘅，即系有辣有唔辣。佢个好，佢用处就喺度啦。问题你用喺边一度？ 系边个人用嘅啫？ 系啦， 咁啊，大家睇睇啦。即系有阵时都估唔到，有偶尔都有呢啲风潮，无端端一嚿啊，我以为冇乜用嘅嘢咧，都卖到断市，都有个需求喺度。咁样即系睇下科技又点样改变我哋人类嘅生活啦。好，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大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南韩政府宣布将会在星期六凌晨开始取消入境前核酸检测要求，全面开放入境。按南韩政府目前的规定，入境当地的人士需要提供入境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或者24小时内快速抗原检测的阴性报告，并在入境之后24小时内再接受一次核酸检测。俄罗斯传媒报道，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当地星期二晚因为长期重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91岁。 戈爾巴喬夫掌權期間致力推動政治和經濟改革，並尋求改善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包括和美國達成軍備控制協議。在西方被視為改革的建築師，為冷戰結束創造條件。戈爾巴喬夫曾經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但在國內就被視作爭議人物。不少俄羅斯人至今仍然認為戈爾巴喬夫要為蘇聯解體負責。俄羅斯總統普京對戈爾巴喬夫去世深感哀痛，將會向他的親友發言電。美軍撤出阿富汗一週年之際，首都喀布爾多處燃放煙花，阿富汗臨時政府安全部隊的士兵亦都在街上向天開槍慶祝。當地政府將這一日列為自由日，並將星期三列為公眾假期。塔利班重新佔據喀布爾之後，美軍在去年8月30號午夜前全面撤出阿富汗，阿富汗再次由塔利班管治。塔利班一直尋求建立獲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教育局向全港學校發出更新指引，11月1日起中學安排全日面授課，接種新冠疫苗要求會由至少九成學生已經打兩針收緊至九成學生打齊三針。新學年小學和幼稚園暫時維持半日面授課，學校進行除口罩活動的接種要求亦都收緊。10月1日起，個別學生必須完成三劑疫苗才可以放學之後留校進行音樂和體育等課外活動。有中學校長說，高中生打齊三針的比例較高，預計會先申請高中級別全日面授課。有立法會議員說，由於過去兩年多次停課，要應付文憑試的中六學生和教師壓力很大，希望當局給予學校彈性，盡量安排中六學生全日面授課。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9, 日元 138.56, 瑞士法郎 0.974, 加元 1.309, 人民幣 6.914, 英鎊對美元 1.167, 歐元對美元 1.003, 澳元對美元 0.68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4, 日經平均指數報 27,984 點，跌210點，倫敦金本安市賣入 1,723.6 美元，賣出 1,724.1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几阵骤雨同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同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快线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快线有坏车，咁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都系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再提一提你，在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葛亮雄医院对出一段快线仍然封闭，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半点二十五年。今集请嚟立法会议员吴杰庄， 大湾区已经好近嘅心态，应该开放啲去睇呢件事。 陆汉文， 建立大湾区朋友圈，自然咧就会多啲嘅门路。 香港中山社团总会主席杨海山， 中山改革开放系好成功，佢可以创造广东前三位 GDP。 半点二十五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韩家大火惨遭灭门之后，同韩元龄有过节的白风直亦都自然成为疑凶。黑凤食出面为白风直作证，暂且劝退了前来寻仇的众人，但是真正凶手又会是哪个呢？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九月一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今集四通八达，我哋继续了解服务视障学童嘅深光学校点样喺视艺科教同学仔欣赏蒙娜丽莎呢幅名作，跟住又会请基督教怀志服务处嘅社工介绍佢哋嘅不凡艺术家计划，仲同其中一位纸糊高手刘素仪倾下偈。 四通八达，主持悠然， 留意星期六晚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融和廿五载，齐心创未来。 有请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女士为我哋致欢迎词嘅。 香港系我哋嘅家园，我哋都希望呢个家系和谐嘅，系稳定嘅，可以让唔同能力嘅人咧系发挥所长。我深信只要大家齐心，一定能够为香港开创新嘅篇章。 精华内容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至八 Beautiful Sunday。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头先咧喺度同阿 Kenny 倾开咧，就话哇譬如比亚迪啊嗰啲嘅股价点样啦，咁但系又会喺度谂，喂，将来嗰个世界咧，那个智慧城市、个汽车。会点样发展？ 喂，就话系，我想讲啊，阿 Kenny 咪话佢中意操控嗰个感觉， 啊啊、 所以佢中意揸车。咁、我相信咧，那个大势所趋都系所有嘢都系智能噶啦，即系咩成个运输系统都系智能。咁第时我哋点样可以揸车咧？打机咯。 打机系啊， 打机你就可以真系自己操控嗰架车啦。 系啦、 但系都系喺个屏幕里边打机。 系啦， 咁嘅咧你唔会有得再操控。 啊、有嘅，好 extreme 咯，即系你会得翻 F1 赛车手咯。 系啊，赛车手啦。 我话嗰啲都冇埋啊， 嗰啲应该有嘅， 因为嗰啲都仲系仲系 即系比较高智能方程式 旧能源车啊。 啊、 即系而家你新能源啊嘛 ，F1 都未有新能源，系咪先？都未话电能车系咪？ 不过Formula E 其实已经做紧一个电能车嘅测试版啦、 啊，香港都试过啊。 系啦、 啊， 不过与此同时就系有啲大车厂咧、其实都做紧啲叫做电能车啊，已经、 啊、 即系跑车，咁、所以拭目以待啦，睇下电视点发展啦。 呢、這个我都几拭目以待啊，因为即系以前又成日听啲科学家讲，就话未来个世界咧，真系大家上去揿个掣 set 个目的地，你就坐喺度。 高智能方程式不是梦啊， 不是梦啊吓，咁啊即系叫驾驶咧，就好似而家我哋睇骑马一样。以前啊代步啊，而家你仲骑马代步俾人笑啦，你跑马仔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內地咧有啲位咧都幾值得讚嘅，因為佢哋都有一個叫做十分鐘充電圈嘅 concept， 甚至乎實行緊。咁呢個我覺得咧喺世界嚟講咧，都真係一個幾領先嘅，亦都幾有一個未來世界交通運輸嘅倒模，已經有個初型出咗嚟。咁佢係點樣呢？佢嗱十分鐘充電圈，而家我哋好多時去啲大型商場咧，見到佢哋充電咧，你快叉嗰啲即係叫快叉啦，都係20至30分鐘。其實都已經好快噶啦，你泊咗入去，然後你就已經可以食餐飯，出翻嚟架車就起碼都有 七八成滿嘅嗰個電池。咁、如果你話喂，我屋企慢差差一晚嘅咁樣，其實亦都可以差得滿。咁、相對嚟講，嗰個燃油再加上而家即係燃料問題啦，咁就一定係平好多。咁我哋睇翻，譬如喺內地呢個地方，就係柳州市嗰度。柳州市嗰度咧，佢有一個咧，真係喺內地都叫做幾搶先嘅一種嘅 concept 啊。頭先提過嗰個十分鐘充電咧，佢係點樣嘅玩法咧？佢首先咧，第一，佢有一個提供就係快叉嘅服務啦。咁而佢哋嗰個叫做可以叉電嘅站咧、基本上都可以話全國最多。咁、你就更加吸引啦、以前開頭大家唔知記唔記得香港電能車一出嘅時候咧，大家唔肯換嘅原因係因為我有架電能車，我邊度叉電啊？ 係啊， 即係大家仲嗰陣時仲喺度諗你油站冇得叉喎。咁於是乎即係都早年嘅時候就喺呢個商場就不斷。真係係咁喺度整啦，初頭你見到淨係得一兩個車位係俾叉電啦。 係啊， 而家你見譬如我哋近啲嘅下低落富有九龍塘都好，哇！佢嗰啲叉電位咧，相當之充裕啊。 其實而家有好多啲公共停車場咧。其實叉電位是多過傳統， 係啊， 普通即係咩都冇嘅。 好似我揸傳統車嗰陣時候，我有陣時見到嗰啲叉電位喂吉咗。 係啊。 我心喐喐想拍， 你都想拍係咪啊？ 但我驚，我驚俾人擺上網啊！ 拍得 㗎，拍得㗎嘛。 咁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上，有啲停車場已經開始鼓勵大家，你不如揸電能車啦。係 啦， 即係咁樣。 不過咧，對 next generation 咧，就唔係叉電添，淨換電。 哎，我就係想講呢個啦。 係啊，因為咧頭先講嗰間上市公司啦，唔特登幫佢賣廣告，佢出咗咧嗰個刀片電池咧、其實個刀片電池最後最普及咧，就好似你手機咧。换电咁，差都费事。你揸架车过去，佢就俾个新嘅电池你，你装落去，咁你继续行咯。去到下一个点，啊，你冇电池啊，又俾个一个新嘅你，好似插卡式咁样。 系啦，咁但系佢点玩法嘅咧？其实柳州咧就正值咧就系行紧呢一类呢、這个 concept 嘅一个换电嘅工程。嗱、佢咧提供咗好多唔同叉电，你要慢叉有，你要快叉有，咁同埋佢哋本身。佢哋嘅的士啦，或者佢哋嘅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好多咧都已經用緊電㗎啦嘛。咁佢哋再加上咧，佢成個城市嘅設計咧，就已經好多唔同，除咗係叉電，仲有換電嘅地方。咁啊換電唔係話即係好似我哋電話插粒電咁樣啦，咁當然唔係咁細粒啦。咁佢哋咧其實已經入咗入去。你泊啱架車，然後佢哋有嗰啲叫做機械臂啊，機械臂咧係已經可以喺你個汽車底盤嗰度咧，就即刻幫你換一粒係完全插滿咗電嘅電，咁令到你咧就真係頭先佢話到十分鐘充電圈啦，咁啊 normally 即係 average 嚟講咧，佢就可以做到，因為佢如果用機械臂換電咧， 係 佢 check 過啦，佢三分鐘可以換一粒電， 係啊， 三分鐘換到電嘅話，咁你諗下喎，其實佢基本上你 快過插啦，一定， 同埋快過入油啊，快過入油，因為我入油其實有陣時候你都預入去，可能真係七八分鐘啊，係咪先？咁你入滿之後，你仲要簽名又剩，跟住你又等個油槍放入去，佢基本上你拍啱位，佢嗰個機械俾嘀嘀聲已經幫你搞掂曬。 不過新能源咧，如果你根據啲科幻片嘅情節咧，再落去即係過埋新能源嗰個世代之後，跟住點樣呢？你記唔記得《回到未來》嗰套戲呢？即係阿博士去咗未來， 攞啲香蕉皮抌落去， 香蕉皮啊、垃圾啊，即係抌落去咧，已經變成一種即係燃料嚟嘅啦嘛。 係啊，嗱，鍾哥呢個都講得啱，因為延伸個討論咧就係話，喂，人人都揸電能車，但你都要發動到能源先得噶嘛。 係啊，係啊， 你點樣揾到啲潔淨能源出嚟咧，先係成個世界要解決個能源危機嘅最核心咯。即係我成日都話，依家今時今日大家揸電車，你唔好以為覺得超級環保啊。 係啊， 係未至於。 你要諗翻起嗰個電嘅來源到底喺邊 度。你諗下香港嗰幾間電公司，係啊，有陣時搞唔掂，佢都係用翻啲傳統嘅發電嘅方法㗎。係 啦、或者買電咯。咁你就要諗嗰個買電喺邊度嚟嘅咧？ 又傳統嘅一啲大亞灣咁樣，係咪先？ 或者有啲係核電咁樣，咁啊睇下你自己點樣啦。咁但係其實，譬如你睇翻太陽能嘅電咧，電車又唔係冇嘅，咁有嘅。咁但係因為佢嗰個功率又真係暫時嚟講又係啊，未必 support 到。好簡單啦，市場主導嘅時候咧，歐都明。你根本邊個跑出嚟就知道，其實嗰個方法就已經係暫時嚟講係 最新㗎啦， 同埋叫最實惠、符合到大家。 國家認可咯，或者咁樣講。 你就算整到一隻好霹靂嘅，咁但係你做得好貴，你又民生啊 support 唔到嘅話咧，其實都多餘啊，係咪先？ 睇下呢啲事情點樣喺香港再發展啦，我就覺得。 因為我係 buy 啊，即係佢能夠成個城市去到諗下辦法，點樣去到即係叫做活著啊呢一個嘅叫做電能車咧，你快啊嘛，你快。其實啲人就中意啊嘛， 啊 你個價錢又低，佢圍翻佢 都係相當之相宜價錢，毫幾啫喎， 係啊， 毫幾一公里喎， 好誇張㗎，所以睇下往後嘅世界點樣，科技幫助到人類啦。 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实力可打都数不通。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旧。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的勇敢无惧。 洋紫荆是香港的市花，它的颜色非常之鲜艳夺目，多年来象征着香港美好的将来。不过香港都有很多漂亮的花，为什么洋紫荆可以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的市花呢？想不想知道？打个卷号转头告诉你知。 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 因此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处哪怕会迷路，上帝就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即使风光明媚，但却不是你预期，上帝就已预备，至少我不被遗弃，难得你为我死，感谢你，你会为我打气，感谢你，从谷底将我救起，感谢你，纵使失去我的真理，但我没有忘。 杨紫荆成为香港嘅市花，源于1965年1月19日，佢系经过多番嘅筛选，最终喺多种嘅候选品种入边脱颖而出噶。原来当年嘅市政局拣定香港嘅花嘅时候，先后总共最少有19个唔同嘅方案，咁但系最后冲刺嘅就系委员会选择收集至到5个，更加就系将香港洋蹄甲，即系杨紫荆之外，仲有见到嘅就系公粉洋蹄甲、假七者果、吊钟王同埋山仓树，其他品种你未听过，唔紧要，慢慢学。我哋记住，我哋香港嘅城市之花就系杨紫荆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洗完手啊，讲下啲影视嘢啦。咁啊喺串流平台近排都睇咗好多唔同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估计有啲中哥都有啲兴趣睇，或者 呢期有啲剧荒啊， 有啲剧荒系咪？ 八月尾咧，即系通常新嘅戏啊或者剧咧都会九月头啊嘛。 系啊， 即系呢一个个零两个礼拜有啲剧荒。 咁啊，我睇咗呢个刘亚仁啦，玩车嗰部戏啦。其实咧成日都话啲南韩导演咧系睇住80-90年代港产片大咧，我都好信。佢入面咧，即系讲啲飞车情节啦，全部根本就系80-90年代咧嗰啲香港动作导演拍嗰啲玩车嗰啲桥段嚟噶。 咩？咪之前嗰套炸鸡特工队，其实去到最后直头英雄本色 啦， 系 啊，致敬啦。咁啊，依家有另一套咧，就系叫做《祖先打外星人》啦，嚟紧即系喺香港电影院都会上噶啦，咁样。咁啊，入边嘅武侠情节咧，结连咗呢个超现实嘅外星人情节， 好似笑片嚟嗰啲套系嘛？ 系啊， 系咪即系嗰套咩外星家人定？即系嗰个译名啊？ 系嗰香港个译名咧，就比较巧撩啲嘅。咁我费事喺度讲啦，一阵咬字咬错咗咧，就 唔好啦。 咁就得翻你两个做晨光噶啦，系啦。咁你哋谂下点样啦？ 唔系一两日， 系啦， 可能以后 系啦，我避一避开，避一避开。其他平台我会讲嘅，系啦，讲耐又唔讲啦。好啦，嗱， 近呢两年我都攰啦，等我讲啦， 系等你讲啦，等你讲，等你休息下。嗱，呢一套又系啦，即系其实都系向港产片致敬，入边好多飞檐走壁咧，其实咧就系有旧时70-80年代咧粤语片嘅一啲元素加咗落去嘅。咁除咗睇呢个南韩嘅电影咧，或者南韩呢啲叫做串流之外咧，中哥就上个礼拜就系咁同我讲话睇呢个舒克 即係呢個邊形鋁盒啊，係啦，邊形鋁盒啊，叫做。 另外有一套咧，就係、是我都好推介嘅《夢魔》啊，係咪叫？ 夢魔係。哇！呢、這個勁啊，直情建立咗一個咧發夢嘅宇宙出嚟，同埋佢創建咗個世界。 因為其實佢都係 DC 漫畫嚟嘅， 係啊， 都係 DC 漫畫裏邊。不過佢就因為由於佢係嗰個 N 字頭個串流平台啦，咁、變咗佢好多其他嘅 superhero 個名咧，佢又唔用得。 哦， 所以你就意會一下佢究竟講緊邊？ 而家都越嚟越多咧，即係自從呢個宇宙都打通咗之後啦，你發覺原來任何形式嘅故事咧都可以有其他宇宙嘅 結連咗落去宇宙啦。嗱，小白你可以補完翻嗰個《愛與雷霆》啊，遲啲串流平台有一睇啦。 係啊， 再加上咧就依家市傳咧，頭先我哋咪後都講嗰個 Flash 啊，閃電俠咧。嗱，佢自己現實世界咧就係一個攜仔啦，即係你打開娛樂版，全部都係負面消息嚟嘅。 但係官司前身啊， 被譽為啊 DC 啊呢個叫作品嘅公司咧，即係可以啊媲美到路蘭嘅蝙蝠俠嘅作品喎。 呢、這個嗰、這個即係讚頌得好教貴， 啊、 即係佢係 Christopher Nolan 嘅。蝙蝠俠版本重要，即係拍得住，冇話重要好啊！拍得住，咁都好厲害噶咯。 喂，但係閃電俠點樣可以打通多元宇宙咧？我 因為跑得快咯， 好世界 有邊個跑得快過小明係嘛？小明 跑得快， 小明派過火車。 系， 但系闪电侠再快过小明。 佢曾经都有一个几有趣嘅点子嘅，即系佢上一次嗰、那个Justice League 咧都有拍过嘅。 正义联盟， 正义联盟。咁、究竟闪电侠跑得快啊， 定系 超人飞得快？呢个临尾都有个咁嘅彩蛋，不过就当然佢冇个结局，即系冇一个。結果啦， 上次係即係懶係個俾人感覺嘅，似好似平手喎、 一開始咗佢就完㗎啦嘛， 係啦係啦， 嗰只嗰個比賽。 但閃電俠咧，其實佢真係齋跑得快嘅啫喎， 係啊， 冇乜太多能力值㗎，好老實。 但係咧，如果呢一個嘅超能力咧，喺現今嘅商界即係喺個辦公室嚟講咧，呢個好緊要。 哦，咁 有啲咩走得快啊？ 我愛嚟炒股啦，咁樣 係啊， 愛嚟炒股啦。 我仲睇過有個 走得快啲同埋預測，你未落到盤嘅，我已經。走咗已經壞咗盤啦！ 佢哋有話到，其實閃電俠嘅最犀利嘅地方係咩？除咗佢即係跑得快之外咧，就係佢腦啊！因為佢嘅腦點解咧會巴閉咧？佢個腦都係閃電嘅速度去到思考，所以佢好快脆咧就可以諗到好多嘢出嚟。 係啦， 嚇呢個都係佢賣點嚟嘅， 行得快過隻手。 係啦，啊，我哋就係可能有陣時咧，即係手同口啊，同埋個腦啊唔升啦。嗱，佢咧就好快啦，幾樣嘢都升嘅，所以佢叻就係呢樣嘢。 嗱，有啲嘢又快啦。有啲嘢慢喎，咁啊嚟緊咧，蜘蛛俠咧就會有個加長版，多15分鐘嘅嗰個三代同堂。咁啊，總哥入唔入戲院睇多次啊？ 我唔知佢係加咗落去就係三代同堂嗰、那個， 加咗15分鐘劇情啦。總之 都係關佢哋事咁樣。 应该系嘅，冇理由关其他人事嘅。 有冇 即系 画 晒蜘蛛侠？ 不过呢个咧，真系喺一个商业上嘅考量咧，即 系会睇多次咯，就系 咁收得啊嗱， 系啊， 俾你再收得啲，即系点样俾多啲嘢你睇咁样。 系啊，咁啊呢个都系期待之中嘅，好似九月头又会有得睇啦。呢一、 啊啊啊、 个多15分鐘，睇下啲蜘蛛迷啊，会唔会迷一迷啦？ 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流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富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那段都是车多，车龙就去到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骏景园。在封路方面，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跟住葛亮红医院的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 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 表格可以民政事务处、邮局同埋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喺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我是泳儿，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朋友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屋企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时间，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继续跌啊，道指咧跌308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4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34点，投资者咧担心联储局啊鹰派嘅立场之际咧，最新公布嘅楼市数据咧升幅不及预期啊，或者预示通胀嘅压力咧缓解，加息嘅预期咧亦都稍为降温，不过股市继续跌啊，睇翻港股方面 ，ADR 咧话跌得几夸张，跌397点啊，咁啊，企鹅仔同腾讯咧碌翻落去313，咁究竟咧开市会系点嘅睇法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国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你 Clara。 早晨，芭比，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其实我成日都好想问一下啦，对于一啲小朋友咧，好多时坐唔定，又或者咧听得长时间嘅课堂啊，或者系游戏当中咧，开始专注力咧唔集中嘅时候咧，其实有冇得训练嘅咧吓？ 有噶，咁同埋大有大训练，细有细训练，高功能有高功能训练，低功能有低功能训练。咁所以咧，其实要睇翻细路仔唔同嘅情况，但其实一定系需要训练。其实好似我哋大人都系嘅，啊，我哋真系好想集中嗰样嘢嘅话咧，其实你会点样做噶？ 嗯，我谂都系尽量令到自己身边嘅引诱减少啲啦。 系啦，咁同埋即系深呼吸啊，或者系做一啲自己真系好想做，同埋知道要做明白，咁我哋就好容易界定啦。但系我哋特殊學習需要嘅細路仔咧，佢哋就未必係會知道嘅。咁所以通常咧，佢哋一冇興趣嗰樣嘢咧，佢就會走咗去啦。又或者係突然間有啲嘢情緒嘅問題咧，又走咗去啦。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咧諗下啦，講下分享下點樣有啲咩訓練方法啦。例如可能我哋細個啲嘅小朋友，咁可能咧你就係一路喺度玩個玩具嗰陣時咧，就算你 B B 都好啦。當你玩個玩具嗰陣時候，你係慢啲嘅動作，慢慢去玩咧，其實就已經專注緊㗎啦個細路仔，因為佢會見到你點樣去玩個玩具，佢想去學，咁佢會做啦。咁到咗再大啲啦，即係可能幼稚園時間啦，咁可能我哋用一啲圖卡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望住咯，咁呢一張係蘋果，呢個係香蕉，呢個係士多啤梨。好，跟住當我反轉咗佢咯，反轉咗之後問佢，咦邊張係士多啤梨啊？咁睇下佢可唔可以打開到張卡去揾得翻啦。咁如果佢唔得嘅，咁我哋咧就去打開咗之後，我哋冚翻埋，然之後再問佢邊一張係香蕉啊？咁佢睇下會唔會又繼續去揾。咁呢個都係個專注力嚟嘅，咁但系一定要细路仔有成功感啦。咁又或者系有一啲嘅有时候又会有啲杯啦，即系嗰啲颜色杯，一个吸一个嗰啲啦，咁啊会反转佢。咁可能系摆一个嘅波波咁喺中间啦。咁然之后咧，我三只杯咧就喺度玩嚟玩去，掉嚟掉去，轮流吸完晒之后咧就摆平佢。即系可能一只杯系红色，一只系黄色，一只绿色，就要问翻佢个波波喺边度啊咁。 咁睇下佢會唔會好留意我係點樣將個波咧係擺咗喺邊隻杯度？你明唔明我個意思啊？ 嗯，即係其實有少少似嗰啲魔術訓練，或者係啊估下到底係乜嘢咧，掉嚟掉去咁樣。其實除咗話用杯之外咧，用好多唔同嘅東西都得嘅。譬如話啊，睇下邊一個薯片罐係吉嘅，其他嗰兩個咧先至係有薯片嘅，咁亦都可以係一種遊戲啊。 是啊是啊，咁即係變咗我哋咧，頭先講嘅，你講得好好，就係話有可能個波個細路仔係唔中意嘅，咁你就唔好玩波啦，就可能用第二啲，總之佢中意嘅玩具啦，或者係一啲嘅英雄人物公仔又得乜都得，咁咪好似變魔術咁樣轉嚟轉去，轉嚟轉去，咁令到佢係可以咧係專注力去望實嗰樣嘢，打開個杯又揾得翻個公仔，咁呢個係好成功嘅。咁好啦，去到再大啲咯，去到學習，即係去到一啲嘅小學嘅階段咁樣啦，又或者係個細路仔個能力啦、個智能啦，係可以去到小學階段咧，我哋可以玩一啲叫反轉題目啦。例如可能係一個你攞支黃色筆寫個藍字，或者係即係 yellow， 你寫個 blue 咁樣啦。係啦，咁你如此咧，咁你可以輪遇兩組或者三組啦，睇個細路仔能力啦。可能你開始玩係即係逐張卡咁樣，你就問佢嗱，你幫我講顏色咁。咁好啦，咁當你擺個黃色出嚟嗰陣時，但係寫住個藍色嘅中文字啦，咁你咧就要去講嗰個中文字啊，定係講個顏色啦？嗱，咁佢要好留心聽住噶咯喎。咁因為兩樣嘢唔一樣噶嘛，即係你將黃色筆寫住個黃字，大家冇問題啦。但係而家你係將個顏色調轉咗啦，用咗第二啲顏色嘅話咧，佢要好專注、好專注先至可以做到噶。 所以其實亦都係有幾個層次啦，即係又要專心，又要判斷同思考，跟住之後又要再分析到底係揀邊一樣先至係正確啦。咁呢一個都係其實一個相對比較複雜嘅訓練嚟嘅，係咪咧？ 係啊，係啊，即係佢個腦咧係要轉幾樣嘢嘅，因為咧，當你有一系列嘅顏色，有唔同嘅字啦，跟住呢個咧可以增加難度嘅。當佢熟練咗之後咧，我哋可以計下時間，例如可能，咦，佢兩分鐘可以完成到幾多張卡咧？即係你張卡係一張嘅啫，一張卡就係、是用黃色筆寫個藍字咁樣啦。咁好啦，咁你睇下佢一分鐘可以做到幾多張啦？咁好啦，跟住然之後咧，你發覺咦，一分鐘佢可以做到十張咁先算啦。咁你就會增加個難度咯喎，咁可能你係一係時間變，一係個卡數變啦。咁時間變就係話你可能轉去做50秒、40秒，都係同樣地十張卡，又或者調翻轉，你喺一分鐘裏面我咧就做15張、20張卡咁樣，咁就變咗可以互相增加個難度嘅話咧，個細路仔咧就會覺得好玩，即係其實佢當係一個桌上遊戲咁樣玩咯，咁就會好開心噶啦個細路仔。 嗱，嘉慧，你頭先就講咗一啲提供訓練嘅方法啦。咁好啦，萬一如果小朋友喺訓練嘅途中咧，其實佢根本上嗰個專注力，因為淨係有待訓練噶嘛，根本都未能夠專心嘅時候，家長又或者係專業人士嘅導師咧，又應該點樣處理呢？ 你要做個評估先嘅，即係你唔好諗住同佢係一路咁無限咁樣係咁玩啲卡咧，就一定係冇專注力嘅。就係頭先講就係話，例如可能我哋要計翻個時間，好一分鐘佢可以做到幾多，然之後就喺個時間裏面做一個嘅調色啦，即係深啲或者淺啲啦。好似頭先你講話，原來咧我諗住一分鐘做十張啦，原來佢唔得嘅。咁所以其實最好咧，我哋就唔係話限佢一分鐘其實做幾多張嘅，即係通常我哋做評估咧，就會係我哋計咗個時，即係時間就係一個固定嗰個嘅元素啦。然之後就睇下佢可以搭到幾多張。咁如果佢係搭到係5張或者係10張或者20張，咁呢一個咧就係個細路仔嗰個能力嚟噶啦。咁所以咧喺呢個能力裏面咧，就要係逐步逐步慢慢提升，就千祈唔好話你同我做曬10張啦咁。嗱，調翻轉頭先話用嗰個時間去控制個卡數啦，調翻轉咯，可能話我試下用10張卡，個細路仔有幾多分鐘做完咧？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即係呢個技巧就係要唔好兩樣嘢一齊同時發生啊！即係又唔好係去搞嗰啲卡嘅數目，又唔好同時又去搞個時間，最好咧就係同個小朋友講清楚。好啦，嗱，而家我哋咧有個計時器，咁我哋一分鐘睇下你可以回答幾多張卡咯噃咁，咁你就俾個細路仔自己親手去撳嗰個嘅計時器開始咁樣撳咗之後咧，咁就開始計，計完啲卡，咁佢做咗幾多張？因為我哋咧又是自閉症小朋友啦，最好咧或者 專注力都係啦，即係即係 ADHD 嘅細路仔，你最好就寫出嚟啦，就話哦，原來一分鐘我可以做到幾多張卡，咁俾個細路仔都知道我自己嘅能力。之後咧，咁你就睇下啊，我哋再挑戰難啲先咁。咁今次你想要卡定係要時間多啲咁？咁睇下個細路仔俾佢揀咯，二選一啊嘛，二選一最緊要，等令到細路仔咧佢就會啊覺得好投入啊，覺得好好玩啊。咁用呢個訓練方法咧，一步一步咁嚟咧就好好噶啦。咁呢個其實專注力嘅訓練咧，最重要最重要咧，就係幫佢哋咧喺日常生活嘅學習。佢係嗰個專注力咧係唔夠嘅話咧，佢成日咧聽我哋嘅指令都聽啲唔聽啲，或者係聽頭聽中間聽尾，最後出嚟咧就係做唔到我哋想做嘅嘢之餘咧，咁就變咗咧個細路仔同個家長咧就會係拉鋸得好緊噶啦。 嗯，嘉維啊，我哋好多時咧家長咧都會有一個嘅疑問咧，就係諗緊啊，到底相關嘅一啲咁樣嘅專注力訓練咧，大概幾耐開始會睇到小朋友嘅轉變，同埋嗰個轉變咧係咪其實個過程都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咧？ 係噶，因為其實咧你係無止境嘅，即係頭先講係話你嗰個嘅即係嗰個嘅專注啦，或者係嗰個嘅記憶啦，其實呢個係記憶嚟嚟噶嘛。咁你有當然啦，好多款嘅，唔係淨係頭先講話，即係用支黃色筆去寫個粉紅色嘅字咁樣啦，唔係咁樣嘅。咁你一路咧係有好多唔同咧，係令到我哋個腦部咧就會係不斷咁樣去發育同埋發展嘅，即係等於你去跑步咁樣，呢個係恆常嘢嚟嘅，即係唔係話啊我已經得啦，我就唔跑啦。咁其實你要 keep 住咧啊做一啲嘅練習，即係可能恆常咁不斷咁練習練習咧，咁個細路仔咧嗰個專注力咧就會好好多。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只不過係唔同年紀、唔同程度，再唔同嘅興趣，再唔同嘅環境，再唔同嘅學校教緊啲乜嘢咧，裏面都係可以用同一個方式咧去同個細路仔玩嘅。即係例如可能係話呢個英文字加一個數目字咁先算啦。咁可能你話一 A 二 B 三 C， 當然唔係咁順啦嚇。咁可能你一 A 二 C 三 D 咁樣，咁個細路仔即時又重複翻俾你。咁呢啲咧係隨時就可以做噶啦。咁個細路仔如果咧佢一聽，因為呢啲係冇意思啊，冇意思嘅嘢係最難記啊。即係如果你講係香蕉咁，我會記得嘅，因為我會記得啊香蕉個皮係黃色啊，馬騮中意食啊，又喺邊度可以買到啊，跟住係咩味道我哋會知。但係啲數目字係冇意思咧，就係最考你個專注力噶啦。 嗯，同埋我諗咧喺制定訓練內容嘅之前咧，都應該要好好咁樣了解一下咧小朋友嘅需要同埋興趣所在啦。就好似阿嘉慧一開始嘅時候講，睇下佢哋譬如女仔可能中意公主嘅，男仔可能中意嗰啲萬能俠嘅咁，咁可能就會令到佢哋嗰個嘅動機咧，亦都可以提高一啲。咁啊，自然中意嘅嘢專注力都稍為應該會高少少啩。 係啊，同埋頭先你講嗰個好好咧，就係話啊。公主里面都可以玩呢一个嘅游戏㗎喎。例如可能个公主着唔同嘅颜色嘅衫啦，又或者係个公主嗰个面部表情啦，尤其是自闭症小朋友好需要学呢面部表情㗎嘛。咁可能你将个公主嗰个公仔呢就是、一个开心嘅，一个唔开心嘅，一个好驚嘅，一个好嬲怒嘅。咁你亦都可以呢将嗰个嘅公仔呢係俾个細路仔睇，一个係嬲，一个係开心，一个係喊咁样。好啦，同样地你将佢反转去咯喎。跟住咦，邊一個公主喊啊咁，咁佢又可以打翻開張卡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嚟嘅，即係可以令到小朋友咧有個專注力噶。 啱啊！咁啊，今朝咧聽咗 Clara 講咁多關於專注力方面嘅訓練咧，我覺得家長都可以積極咁樣咧考慮下。如果咧自己嘅小朋友咧專注力係有需要提升嘅話咧，不妨都參考下呢啲方法啦。不過當然啦，如果自己搞唔掂的話咧，就要積極咁樣尋求身邊人嘅協助，可以揾翻專業人士幫手，咁啊可以有效咁样改善小朋友专注力不足嘅问题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维，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好啦， 拜拜。 CIBS 人人广播 Nepali Literary Exhibition Showcasing Nepalese Life Culture in Hong Kong CIBS 节目联系生活与文学尼泊尔文学 13 different Hong Kong Nepalese writers Novelists, poets, lyricists, female writers 透过不同创作为香港尼泊尔社群发声 I just try my best 让作品说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京胡是在乾隆末年随着京戏的形成，为京戏作为伴奏之用。在胡琴的基础上面改制而成的京胡，音量非常之大。一般京剧伴奏乐团里面大概会有两把京胡，所以京胡可以说是京剧伴奏音乐的灵魂。京胡的琴筒由竹筒制成，琴皮不是蟒蛇皮，而是由青蛇皮制成，因为青蛇的蛇皮比起蟒蛇的蛇皮薄，这样令到乐器的声音更加清脆，更加响亮。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旁电话旁边啊，又系 Annie 喺度。早晨 ，Annie。 早晨，白元豪。 你 好 啊！嗱，早晨，有啲乜嘢点唱啊？ 点只歌俾阿林咏仪姑娘收听，因为佢上个星期日生日。 嗯，然后咧？ 佢都好开心。我上次都送咗个锁匙扣俾佢，个锁匙扣点咧有咧？唔系我买嘅，就系我朋友送俾我。我用唔到，我先送俾佢嘅，佢都好开心嘅。 系、哎、好啊，好啊，呢啲即系珍惜翻啲资源啊嘛，系咪？ 系啊，又唔想嘥钱啊嘛。 嗯，啱嘅。咁佢平时点样帮你啊？所以你想送翻啲礼物俾佢，又点唱俾佢啊？ 佢系做保健员嘅，即系咧，佢都帮手啊，派药啊，都做好多嘢嘅。 嗯， 我都会同佢倾偈嘅，有时同佢倾电话都会有嘅，仲。嗯，用宿舍的电话跟他倾，我都试过。 明白明白。那你最多谢他是什么呢？ 多谢他帮我们，即是有时即是他派药给我们吃、我都多谢他咯，见到他都很开心。 嗯，那希望呢你们继续友谊永固啦，好不好？ 好啊好啊。 好啦，多谢你的点唱，多谢你，拜拜。 拜拜。 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才动感哀伤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 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脑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哈，因你今晚共我唱。 光追踪三十一， 9:27，电话旁边有唱啊，早晨唱， 早晨啊唱， 早晨啊，早晨各位， 系小白都喺度啊，问下你有咩睇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咧，睇开嘅朋友知道我哋咧支持本地足球噶嘛，所以咧今日晏昼6:30啊，有我哋呢个我们的超青联。就带大家深入认识下咧呢个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每一个球会咁话，咁、 啊、 今集咧系啦就会带大家睇下港会啊、嗯，港会即系香港足球会啦，佢、嗯、哋原来喺香港咧参加呢个足球运动咧百几年噶啦， 好历史悠久噶、啊，港会旧时咧全部都系外国人踢噶，冇乜华人嘅，依家唔知道有冇华人球员咧吓，嗯。 依家好似有啲嘅，咁但係咧嗱，即係大家好多時候我都係咁有呢個印象嘅，覺得佢哋都係外籍朋友啦，踢嗰啲都係英式所謂英式高 Q 大棍打法咧、 嗯。 但係原來咧，佢哋咧近年咧開始即係滲入一啲現代足球打法喺佢哋嘅青年軍嗰度。咁今晚呢個晏晝六點半呢個我們的超青聯咧，就帶大家去認真睇一睇啦。 好啊，唔、哦、知有冇森巴足球睇埋咧？我 係啊，或者依家唔係好興咧，啲龍門咧分兩邊嘅推上去嘅，但唔係對對波都踢到呢一種嘅風格嘅，我覺得。 係咧，咁啊睇下佢哋可唔可以轉型啊？ 係咁啊，睇完呢、這個仲有咩？ 7:30 睇啊！ 嗯，夜晚7:30有盘点25年啊，咁呢个节目咧，即系每一集都会请嚟咧，香港嘅唔同嘅议员啦、政界朋友同地区人士，佢哋咧嗰啲籍贯都系喺呢个唔同嘅大湾区城市嗰度、 嗯， 就听下佢哋咧对佢哋嘅乡下咧有啲乜嘢展望啦，又睇下有啲咩发展机遇咁话。咁今日咧就请嚟几位咧嚟。鄉下是中山的朋友，就分別是兩位立法會議員，就是陸漢文和吳傑莊，另外就有這個香港中山社團總會的主席楊海山、 嗯、 他們會講一下他們這個中山的產業轉型，同埋咧青年喺中山有啲乜嘢發展機遇，點樣融入去大灣區等等嘅。咁關心呢個題材嘅就要留意啦。 係咁啊，中山都去埋啦，咁要關心下自己身體咯。 冇錯，去到夜晚8:00，醫生遠你啊！咁啊，今集同大家關注一下呢個膽固醇嘅問題。即係膽固醇如果一失衡，大家可能都知道咧，最終可能會導致呢個冠心病啊、中風啊、其他血管疾病等等嘅。咁如果你有相關問題咧，都想問醫生咧，啱曬啦！今晚8:00，醫生遠你啦，係一個直播嘅

Show 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Show 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期待乜嘢啊？仲记唔记得小学嘅时候秋季大旅行之前嗰晚，通常都瞓唔着，原因好简单，紧张。细个好少呢啲大型活动，仲要去到唔同嘅地方，呢种期待充满紧张，令肾上腺素上升，自然好难瞓得着。期待呢种感觉一直都会出现，只要我哋对某种事情有一种预想之中嘅美好，我哋就不断等待同佢接触。细个乜嘢都会期待一餐，样样都觉得新鲜。当年纪越大，睇个世界多咗，对任何事物期待之情自然又会淡咗。如果仍然对某啲嘢有期待，你要好好珍惜啦。早两日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有间由细到大帮衬嘅铺头，其中一款食物预告话会改良味道。所以好期待，仲话好耐冇试过有呢种心情。由于佢已经有一段长时间冇食过，感觉就好似见返一个好多年冇见过嘅知己朋友一样。每一晚都喺度諗以前食嘅时候俾到自己嗰份满足，开心突然涌上心头。好紧张，唔知今次会变成点。夜晚瞓觉甚至倒数仲有几多日。好似回复小学去秋季大旅行嘅感觉，充满期待。听佢讲完，我都戥佢高兴。嚟到呢个年纪，仲有一种期待。我问佢：咁帮衬咗未啊？我朋友话：终于等到推出嗰日，做完嘢即刻买一份。但系当见到嘅时候，感觉好陌生。我问点解呢？佢话：size 细咗好多，唔通食物同人一样，年纪越大会越嚟越缩水？我话份量唔重要，质量先最紧要。点知佢话摆入口嘅味道同之前真系唔同咗，但系唔系好咗。期待咁耐，估唔到得出呢个结果，仲话当时脑海里边充满回味，原来呢份回味已经变成回忆。我同我朋友讲，其实点解你咁期待呢？佢话因为以前细个好难得先可以食得到，而家再食翻冇以前嗰种感觉，自然会失落啦。我拍一拍佢膊头，再同佢讲：曾经拥有已经足够啦。最好嘅事物唔一定要经常发生，亦唔应该经常发生。如果成日都有，你就唔觉得系乜嘢一回事噶啦。我朋友冇出声，好似有啲顿悟。我再同佢讲，虽然佢未必俾到你以前嘅味道，但系你可以当做一个新嘅开始啊嘛。有时候期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又或者我哋应该喺每次有期望嘅时候，为自己做一啲风险评估，期待出现嘅唔一定是最好，有可能未必是预期之中的。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了 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在你亦未能明，更在成年空里去，长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房车厢暖微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是这被爱听众内心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食物咧，除咗有营养之外啦，美味都好紧要嘅。 我梗系啦， 梗系啦。坦白讲，坦白讲啊， 系系。 有阵时候我都会食啲好美味但系冇营养嘅嘢 嘅，不过好有趣嘅，即系成日都话女士同男士食嘢咧，其实你谂下摆喺第一位嘅味道都唔系放第一嘅，嗱、男士成日话系食咩啊？食饱就得啦，即系佢系最紧要饱肚，咁味道咧可能系第二位啊，即系或者甚至乎第三位先。女士咧系食气氛嘅。 哦， 即系佢个环境好， 系 嗱、又唔系摆嗰个食物嘅味道第一位噶， 系啊，即系女士咧食嘢嘅时候咧，点解要有咁多气氛咧？因为佢希望喺食嘅过程入边， 佢得到快樂。 嗯、 即係我真係會咁睇，因為嗱氣氛，譬如蠟燭，點知蠟燭喺度同你鋸拍，你梗係問我，梗係大大塊俾我好過啦，係咪先？ 所以男士點解會食燭光晚餐呢、啊、其實為咗女士喜歡嘅啫、 啊、 男士幾時會食燭光晚餐咧、啊？即係真係佢需要食燭光嘅時候，佢先食。係 啊，同埋咧， 你唔會無端端 即係 蠟燭咁樣。 阿蔡省咧未講話我媽卡車嘅、啊，其實我都係即係你話。半年食一次 O K 咯，但我身邊有啲朋友咧，真係好中意打卡啊、影相、 我身邊食 omakase 最多都係女士， 女士啊，係嘛？ 係、嗯、啊，因為佢每次佢老實講，佢真係上碟一定好靚 啊， 上碟好靚，跟住佢又 有啲互動 啊， 或者個師傅同你互動啊， 係咧，即係成個感覺嘅氣氛令到佢覺得佢值呢個價錢咁樣。咁、但係我有陣時都講啦，譬如 omakase 佢入邊，因為佢真係好。講嗰個廚師佢到底會俾啲咩料出嚟噶嘛？咁佢嗰排如果佢真係譬如阿托羅都係嗰啲大吞拿魚都唔靚，咁可能真係攞三文魚喎。咁佢但係佢個價錢又未必會做一個大嘅調整噶嘛。咁、呢個就大家要諗啦。咁、但係今日想講咧就係話食物美味咧對我嚟講咧其實都好重要嘅、有陣時點解話將營養擺第二邊咧？其中一樣咧就係杯麵。杯麵咧之前曾經都同大家講過，其實杯麵有好多唔同嘅古靈精怪食法啦。今次呢個咧就係曾經之前都有略略提過， 係 而家有個精進版嘅杯麵飯嘅食法。 哦，杯麵飯啊， 而家咧有啲叫做 杯飯係咪啫？ 而家有啲杯飯啦、杯飯都係就咁加水，跟住你就焗，跟住佢食得啦咁樣。咁我咧就唔係，當然唔係咁樣就咁算啦。咁佢咧就你可以選擇你自己中意食嘅杯麵啦。然後咧你就將嗰個杯麵咧就開咗嗰個蓋佢，然後就攞個嗰啲唔使問實袋添啊。保鮮袋都得噶，抌成個就咁抌落去， 系 中爛佢。又係你見我成日都係有呢個套路，就係攞個袋裝起啲嘢，跟住中爛佢，因為方便啊嘛。咁又唔使特別掃嘛。好啦， 我都買多咗啊，即係跟你嗰個 實袋係 叻仔食方法，買多啲咪 係啦。咁呢個咧，其實我呢兩日都諗住再整一整，因為發覺都相當之野味。咁啊，食完咧。除了有個飽肚的感覺之外咧，營養我不講住啊。咁、但係有一種快樂的感覺，因為我譬如男士咧，好多時咧，除了嗰個食嘅份量大份之外咧、就係嗰個美味的感覺，令到我哋有一種愉悅。女士咧就有個氣氛，令到佢愉悅嘅。咁、有呢個少少分別嘅。好啦，咁你就攞個面啦，放入嗰個保鮮袋，跟住整爛咗佢之後咧，就唔使加水煮嘅。好啦，然後你咧就要好簡單，你就已經可以開始咧就準備喺個鍋嗰度，喺個鍋嗰度咧撻火啦。呢、這個時候先加水。 哦， 你要大概加100cc 水咁喺嗰度啦，開住個火一齊去到煮。一路煮嘅過程，你咪好似淥杯麵咁樣咯，一路淥嘅時候，咁佢就已經會淋啦。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就加一大碗嘅白飯。一大碗嘅白飯係啦， 即係面加飯係嘛？ 冇錯，所以話杯麵飯。而唔係杯飯，又唔係杯麵，係杯麵飯。咁你加嗰啲米咧，其實就已經係要過程噶，唔係你就咁攞生米煮成熟飯，唔係嗰只啊。佢哋直頭咧係要將嗰個飯煲熟咗佢先，即係所以你預先要煲咗。例如你煲煲一杯米咁樣，咁你入邊咪可以你準備定兩杯，咁你咪譬如一家兩口咁咪可以食呢啲冇營養嘅飯咯咁樣。好啦，咁你就可以準備定嗰一碗。 應該嘅，一家兩口都要食啲 好啲嘅健康嘅。 都要啦，所以咧諗埋㗎啦。咁你就加咗個飯落去啦，咁你就可以開始咧就將佢擺埋一齊炒。咁你除咗個調味之外，本身個杯麵有調味啦。亦都可以即係覺得大家可以落一小羹嘅呢個麻油， 係 落麻油之後落葱花， 哦， 係啦，再落呢個葱花，然後咧就再一齊炒，炒炒下嘅時候咧，當你差唔多諗住炒完嘅時候咧，加隻生雞蛋， 哦，得啦，係 啦，加隻生雞蛋喺嗰度再炒一炒，撈一撈，都未完嘅喎， 係 上碟最緊要靚，話咗嗱，點解頭先個前設咧？喂，一家兩口，我當你真係新婚夫婦咁樣，嗱呢餐要趕得快啊咁樣。咁點算啊？咁 唔係新婚夫婦先要花時間嘅咩？即係結婚有翻咁， 大家趕住個首期啊嘛，係咪先？咁咪要快出去揾食咯。好啦，跟住你就頭先個杯咪仲喺度嘅，你唔好抌住， 倒翻落去啊。 係啦，你係將佢成個已經炒咗嘅面同埋個飯咧擺翻喺個杯入邊。咁你擺嘅時候就攞嗰、那個煎 pan 啊，或者攞啲嘢扼一扼佢，扼到實。上碟要靚啊嘛，要打卡啊嘛，咁你就將呢個杯飯咧，就成個倒轉放落個碟上邊，然後咧就將佢慢慢摁啊摁啊摁啊摁，一升升上嚟，咁你就發覺咧係一個倒轉咗杯面形狀嘅飯面咧，就可以企咗喺度，而入邊嗰啲料咧係好似 握到好實咁樣，即係有少少似整壽司咁樣。你握到好實，跟住一拎拎個帽走嘅話咧，咁你就見到成嚿飯咧係企咗喺度。所以上碟咧，老實講，上碟真係的確係相當之靚。咁、你喺側邊可能有再加多少少你自己 decorate 咗下佢啦，咁樣 啊幾得意喎！啊、小白呢個料理， 我呢兩日都諗住真係整一整。快靚正， 因為咧，你喺坊間一啲茶餐廳又好，或者餐廳都好，你見過有一啲叫做炒方便面嘅啦嘛，已經 係啊， 即係你加啲肉啊咁樣炒方便面已經好常見嘅啦嘛。 嚇！ 啊，佢哋未有呢一個喎，即係可能講完之後咧，下一次好快就會喺嗰啲茶餐廳、 可能街開始有㗎啦。 係啊，方便面加飯。 系啊， 即系咁样炒埋一堆咁样喎。 系超强淀粉质， 系、啊 嗯、肯定醒脑醒神。 我的享乐时代， 听日啊，9月1日啦，距离呢个中秋节啊，相当之近啦，系啦，咁啊要食月饼嘅都可以开始食啦，咁啊注意住营养啊吓。不过咧，始终呢段时间咧，香港嘅疫情升温啦，临近中秋节嘅时候咧，即系都有报道讲到就系庆祝嘅活动咧，好多都叫停咗，咁呢个就大家要留意。例如 关系咧， 唔系，呢个真系冇办法。例如咩咧？薄扶林村嘅中秋火龙盛会，同埋大坑中秋舞火龙活动咧。是冇辦法如期舉行嘅，是沒有辦法如期舉行啊！咁另外咧，有一個咧就譬如大澳水鄉花燈節，咁啊，因為上年咧個原因，因為上年遊客太多， 係啊， 係啊。咁大家可能 做下停咗嘛，好似 係咁，所以咧主辦嗰邊亦都話到今年咧都暫時咧個方案係暫停嘅。 暫停 好啦，咁至於啦，康文署咧，其實佢哋亦都有好多中秋彩燈會嘅，例如邊度啊？維園有啦，大埔海濱公園同埋東涌文東路公園三個地點舉行嘅。嗱、咁其實呢個叫做彩燈會咧。都会继续有的， 不过仲有嘢睇嘅， 仲有嘢睇嘅。咁但系你话入边系咪好多嘅活动呢？因为以前不嬲，大家都知道嘅。你除咗彩灯会之外，仲有其他文娱活动噶嘛？咁嗰啲嘅文娱活动咧，今年咧就不设表演同埋文娱活动嘅项目。咁就好似即系防疫安排一样啦。咁佢哋亦都会喺公园嗰度咧就设置人流管制啦，安心出行就要做到足啦。另外一个新措施咧就被区分为。红马同埋黄马，大家都记得啦。红马、黄马嘅人士咧，就不得进入呢一个会场嘅，系、哦、啦。咁所以今年咧，就都系有呢个叫做彩灯花会嘅。咁啊，但系几个公园啦，规模咧就同上年嚟讲，我觉得点都系有啲变化噶啦，系咪先？ 不过都可以猜下灯谜嘅，依家网上都可以猜下灯谜，认下字嘅。 系啊， 系啊，即系有个上联咁你啊。解翻個謎咁樣咯， 所以咧其實都歡迎大家咧。嗱，而家即係科技好發達啦，雖然疫情喺度咁，但係我哋都仍然咧係可以即係透過呢、這個網上邊繼續上堂啦、其實上燈都係一樣嘅。咁而家你上燈，以前啲人猜燈謎，咁其實而家都多咗人咧。臨近中秋其實可以諗咯，自己擺啲謎題、謎面啊，或者做得靚靚地上網，咁啊等人估下，即係有翻一個節日嘅氣氛啊。係、啦，我哋雖然有疫情，但我哋唔好俾個節日嘅氣氛咧就減低得太多，因為咧你有疫情，个个都唔开心，系咪先？即系你又冇得出去玩，文娱活动又少咗，咁你而家要谂办法喺另外一方面攞翻啲快乐先得。 咁下啲烂 get 嗰啲灯谜咯， 系啊， 网上可唔可以揾到啲嚟大家笑下？ 都好啊， 其实会有嘅， 都好啊。嗱，咁佢其实今年度啦，9月7日至12日咧，亦都会举办中秋嘅一啲彩灯会啦。咁啊，包括咧就维园啦、大埔公园啦，同埋呢个东涌嗰度啦。咁啊，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亦都会喺9月2日至25日设置一个叫做光影艺术装置，咁、有个主题嘅叫做无间拥抱，系、啦，无间拥抱即系 不断咁样俾啲温暖你啦， 系啦，俾温暖你啦，又唔需要真系拥抱嘅，咁佢个光影已经同你拥抱咗啦，系、咪？又做到呢个防疫嘅措施，系咪？咁即系呢啲时候就好需要呢啲嘅活动咧，令到大家带翻起个节日嘅气氛。 不过老实讲句，嗰、个舞火龙真系冇咗咧，就真系有啲惋惜，好似两三年啦，冇得玩呢个舞火龙。 冇咗。暫停啫， 暫停 啊！咁啊，隔即係等嗰個疫情過咗就會翻嚟。 仲有其他地方嘅，例如中環街市都有啲，譬如200個燈籠組成嗰啲咩五米高嘅許願樹嗰啲，其實大家都上網好容易揾得到有嘅。 咁大家即係出外揾多啲唔同嘅好節目啦，歡度個中秋節咧，咁啊 very good 啦嚇。